沉默之间，沉默着真。 早晨啊，各位听众，六点零九分嘅时间啦，咁啊，扭开心机，而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啊，吓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嚟嘅。咁啊，出边系28度嘅气温，咁啊，相对湿度啊83%，咁啊，早上嘅时间咧，咁见到酷热天气警告啊，都已经陪住我哋啦。咁啊，望埋嗰个天文台嘅九天天气预告嘅时候咧，都已经见到啊，今日咧就已经系7月8日嘅星期四嘅早上啦。咁啊，望翻过去几日啦，四五六。日一啊，去到下个星期一咧，都系大大个太阳咁啊，晒住大家咁啊，呢几日似乎咧都系会相当之继续都系酷热噶啦吓，好似而家咁啊，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咁啊，所以咧出门嘅时候唔系话提你一定要带遮担住把遮挡住啲雨水，反而咧就谂下办法咧，点样避开啲太阳咁啊，尽量喺啲室内嘅地方嗰度啦。咁啊，如果系要户外工作嘅朋友，而家要准备出门口咧，都要提一提你啊吓。今日咧酷热天气警告啊，咁啊太阳都晒住我哋咁啊，尽量谂多啲办法咧，补下水啊，降下温啊吓。早晨啊，各位听众，朝头早啊，晨光第一线有白元浩陪住你哋。 晨光每日一格。 嚟到星期四嘅朝头早啦，咁啊，梗系希望大家继续精精神神，努力去到工作啦。有好多人会话错过咗嘅嘢点算呢？无力挽回啊，唔系一阵播呢只，无力挽回又点算呢？如果啲嘢过咗咧，就冇办法嘅。真系咧，就算你想弥补，可能机会都已经不再来啦。咁啊，变相只能够咧就系接受。人总系面对呢类型嘅痛苦，咁但系面对住痛苦嘅时候，我哋又可以点做呢？咁样，我哋都要放眼咧，就系眼前嘅事物，拣啱一条咧属于自己嘅路。人咧喺一个咧就系自己熟悉嘅环境入边，啊，总系会有方法咧，就系可以做得更加好，做得更加出色。人在陌生的环境当中也都会增添了自己的恐惧，令到自己就做起事上来未必能够得心应手，那你就需要更多的朋友去帮忙关顾一下。但如果你说在自己的地方的如鱼得水，那就真的可以就是相得益彰，做得更加出色。你现在身处的环境是不是一个你熟悉的境况来的呢？还是一个你认为陌生的环境呢？如果是熟悉的环境的，就要想想办法怎么可以继续做得好，那你的人生呢才可以更加快乐的。 一月努力，一月努力换个对象，一月记住，一月记住创新方向，一月努力，一月努力留下印象，一月记住，一月记住每天向前望。一月努力换个对象，一月记住，一月记住创新方向，一月努力，一月努力留下印象，一月记住，一月记住每天向前望。 我就想同大家讲下耶稣，你未必中意听，不过听咗好过冇。我知道你哋好多我都谂过订报，不过听咗呢只歌，你一定冇咁风骚。无论你同你个爱人玩咗几耐，你哋一定会有足够理由继续相爱。以下几段嘢系我最近嘅独白，如果你系有心听就唔好走开。人去咗边度？我话乜？你咁不凡啊！你想替我撇数？问我本人中意去边度就去边度？你试下再问我，我就发起牢骚。你一日八个，一日食一招，冇个一招，净系识功能之长，就爱到发烧。我叫咗你去学啲比较有用啲嘅嘢，你就日日坐 LV 车由天公玩到夜。 一月努力，一月努力换个对象，一月记住，一月记住创新方向，一月努力，一月努力留下印象，一月记住，一月记住每天向前望。 讲到你自己你就难咁神秘，人问多你咁迷你就自天笃地，你最怕俾人知道你就去边度飞，我服你真系服到你就唔得头地，我唔系怕一万啊，只系怕下万一，跟咗你咁耐又只系得翻一个人，我讲咗个君来你知唔知我急过乜，我唔系话你丑样，只系话你滑蛋。 一月努力，一月努力换个对象，一月记住，一 一月六零留下印象，一月记住，一月记住，每天向前望。我一个傻佬自己走去红磡睇 show 嘅，坐喺我隔篱就一个单身美女，到我同佢讲多句就知道有路啊！我啲咗佢啲人就觉得佢老土，虐待我嘅十足好似报仇咁报啊！我多谢天主上帝令我而家知道，世上几千万人都系你最好。 一月六零，一月六零全部照旧，一月记住，一月记住无畏分手，一月六零，一月六零永不退后，一月记住，一月记住再不争斗，一月六零，一月六零全部照旧，一月记住，一月记住无畏分手，一月六零，一月六零永不退后。全部照旧， 每朝六点到十点，梁咏忠、崔杰彤、阿欧、林慧、白元浩，香港电台第二台。 这个朝早有崔杰彤陪住你，晨光 Coffee Time。 啲人成日都话，你要去爱人，首先你要懂得去爱自己。到底点先系爱自己呢？应该食饭嘅时候，你又成日唔记得咗食；应该要去瞓觉嘅时候，你又总系喺度挨夜；出门口落雨，你又懒得带遮；冬天翻风嘅时候，又懒得带件外套。医生话烟酒咖啡对你唔好，你就总系定时定候补给尼古丁、酒精同埋咖啡因，简直就系折磨紧自己嘅身体。好好食饭，好好休息，好好工作，好好穿衣，就系爱自己咯。爱有时真系冇乜大道理嘅，爱自己亦都只不过系从食饭、着衫呢啲日常琐事做起。老土啲讲句，有健康嘅身体，你先有力气去照顾你爱嘅人噶嘛。所以记得对自己好啲啊！ 其实我想哭，为这一出戏。那结果不似预期，但我心明白到这样分离，不必他朝更痛悲。从未松开双手，困住你空间，心里怎对不起？让你所想所讲变做我的真理，世界这么美，我却只懂靠着你。为何没意思我都妒忌，为何没意思我偏偏说起，为何是相对这 不愿分离，一天天想又转机，从未好好珍惜有情和空间，人明欢笑伤悲，没有怎的关心那梦想希冀，挫折跟失意，我却只懂怪运气。 我好少喊噶，因为我觉得笑嘅力量大好多。晨光第一线，星期四晨光心灵鸡汤。 早晨啊，各位听众，六点二十一分嘅早上，系嘅，朝你咬亲添。好啦，朝早嘅时间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咧，朝头早嘅时间都已经生效啦吓。你有冇学会喺人日常嘅生活入边选择一下呢？有学会，喂，有啲位置应该放弃嘅，唔系乜嘢事都放弃，有阵时放弃可能咧系一个正确嘅选择嚟噶。有一个青年向一个富翁请教，喂。成功之道是什么呢？咁有钱喎，咁成功喎，可唔可以话俾我听啊？这个富翁拿了三嚿大小不一的西瓜放在这位年轻人前面，就问他了，如果每一块的西瓜代表一个程度的利益，你会怎样选择呢？这个青年听到个问题这样啊，哇，他就立刻说了，我当然选最大块的那块西瓜啦，是不是？这个富翁拿着最大的一个西瓜递给这个青年人，而自己呢就吃最小的一嚿。好了，嘖嘖嘖嘖嘖嘖嘖嘖嘖嘖，这个富翁吃完了，随后呢就拿在台上面最后一块的西瓜，在这位年轻人前面摇啊摇，摇啊摇，然后呢又吃了它。青年人马上明白了这个富翁的意思，富翁吃的西瓜虽然呢就没有年轻人那么大，但是诶，原来他吃得呢就比年轻人多。如果每一块的西瓜代表了一定程度的利益，那富翁占有的利益自然是比青年多啦。大是不是等于多呢？这个是一个很深的哲学问题。吃完西瓜之后，富翁就跟青年讲了，如果想要成功的，你就要学会第一样是放弃，只有放弃眼前的利益，你才可以获取长远的利益，这个呢就是我的成功之道了。青年人听到之后就觉得，咦，的而且确是很深的。好多人会想啦，笑游人间啊，回想到自己啱啱呢就係、是、可能初出茅庐出嚟做嘢嘅时候，係喎，係边一度呢一有啲当前嘅利益都会即刻呢就冲过去睇下呢，可唔可以分一杯羹，睇下可唔可以赚取更加多嘅金钱，睇下可唔可以呢快啲吸收更加多嘅人生阅历。眼前嘅事物同埋景象对我哋嚟讲，好多时系最吸引嘅。要放弃眼前嘅吸引， 然后可能同一时间仍然会被很多朋辈就话到啦，哇乜你咁蠢噶，咁大嚿西瓜喺呢度你都唔拣，去拣其他嘅，好似一嚿西瓜望起上嚟好似好大件，可能佢嘅西瓜嘅皮好厚啦，可能佢品质唔好，亦都可能佢甜度唔高。单纯睇到一样嘢就断定佢系最好嘅，呢个呢往往都系太多人会犯嘅一个错误。只有真正成功嘅人，好似头先故事入面嘅富翁咁样，佢就明白到西瓜或者其他嘅水果啦，事情其实都系一样。要找到个成功秘诀，要占有最多的利益，不是单单只是看它外表的大小，还要看它的甜度，可能看西瓜皮薄不薄厚不厚，切西瓜的方法会不会其实只是切到个表面好像很大，但入面可能很浅，很快脆就吃完，会不会望起上来西瓜肉这一面，喂个窿好像很小的，但是原来它入面个心是很大，可以俾你食好耐好耐。每一件事都要多角度去到欣赏，每一件事我哋更加要用唔同嘅方式去到鉴赏同埋分析，我哋先至会理解得到啊，到底眼前嘅路我哋应该点样行。今日嘅你，当你选择嘅时候，你会选择长远嘅利益定系眼前嘅利益呢？ 撞向爱得一颗眼泪，得不到一个身份，凡人没有爱看似低一等，给耻笑叫做光棍，回音唯有一等再等，我庆幸明日机会来临，神迹总可以等，神明做了我应该也制造多一位给我关心，神明做了我这个装饰品都总有个被吸引，寻找神圣的小女神，那一晚缘分总没下文，唯有多点勇敢，始终必须接受，未到我便未到我，信彩蛋最未开，才拼命爱别人，到别人也推开，试过还是精彩，先天不足努力地灌溉，落力灌溉，至少参加比赛，无权利要别人爱，能维护我的所爱，出线上了岸，仿佛只得我空等，旁人怀过我，个个都公审，都总有对象相衬，诚恳赢会是重伤，心心不忿，即使太笨，即管信任，不管满布挫折感，始终必须接受，未到我便未到我，信彩蛋最美海，再拼命爱别人，到别人也推开，试过还是精彩，先天不足努力地灌溉，落力灌溉，至少参加比赛，无权利要别人爱，能维护我的所爱， 这个时间先听听六点半钟的新闻简报啊，转头翻嚟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普通话台联播时段，朝头早继续有白元豪小白陪住你哋，我翻嚟啦， 洗手先， 食得饭啦， 洗手先， 食完饭啦， 洗手先， 点解成日都要洗手嘅呢？

CIBS 以环境为主题的全新节目，我真的很喜欢地球。 田间你会见到很多虫，你不会说生态性地消灭它，虫与虫之间他们是有一个互相制衡，可以为了吃一棵菜就要它完全消失。 环游香港 因为有年轮，就因为每棵树一年生有的时候都会有一个雨水的季节，有一个冬天干冷的季节，所以你见到就深色渐色，深色我们就啱啱就当一年。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上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上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好啦，朝早嘅时间而家系6:36，出面系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朝头早嘅时候都生效啦吓。晨光第一线，因为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咁啊，除咗直播室入面有白元浩、小白之外啦，咁啊亦都打咗电话俾阿林慧芭比喺度，早晨。 早晨啊，白元浩。 哎呀，今日朝头早都热热地，咁啊着衫方面都要即系唔好着得太热啊，咁咪即系成身汗啊。 是啊，我想话呢，我听到你讲酷热天气警告呢，我只係諗到呢，除咗话天气热之外呢，更加紧要呢，朝头早如果食一个热辣辣嘅早餐呢，咁就 very good 啦。 咁都係喎，早餐呢就算天气热呢，我觉得食嗰啲冻冰冰嘅嘢硬係争咁啲嘢，如果可以热辣辣咁样食一个呢，嘩，咁就真係嗰日呢就精精神神啦。 冇错啦，当然如果食得丰富啲或者食啲自己鍾意食嘅种类呢就更加好啦。 嗯。 但係呢，如果讲到啲天气情况咧，我最深刻嘅就系咧，我试过翻嚟当风更啦，但系咧因为打风啊落雨嘅时候咧，即系完全咧屋企楼下水浸咧就封咗个大门口咧出唔到街，咁、你知咧我屋企系即系都系模范主妇咁样噶嘛。又冇乜食材喺屋企啦，咁但系又即系赶住要翻工嘅时候咧，就好想快啲睇下有冇啲可以即刻食完嘅嘢啦。咁、但系当其时咧，我好印象深刻嘅就系咧，屋企系冇嗰啲即食嘅，即系譬如杯面啊，或者系即食面咁样嘅存货嘅。 哦，咁点算咧？即系嗰啲要去到呢啲位咧，即系打风啊，或者出唔到去嘅时候，或者真系好肚饿啦，顶一顶咧、我觉得都系必须要的。 是啦，所以自此之后呢，我屋企就长期都呢备定一大炸嗰啲呢杯面啊即食面嘅存货呢，就以备不时之需啦。 嗯，咁都系一个明智嘅决定啊吓呢、这个。 但我想话呢，如果呢要去录一个杯面嘅话呢、原来呢都有好多唔同嘅小心机喺里面喎。 係嘅咩？咪就咁滚水录下录下佢几分钟咪食得囉。 嗱，我问你啊，你平时如果录一个杯面，一般嚟讲，你大概录几耐啊？ 其实咧，我由细个开始有个少少嘅习惯嘅，虽然佢嗰个街拉就话系三分钟啦，系咪？ 嗯。 咁但系有阵时候我会录够佢五分钟嘅。 哦， 因为咧， 点解咧？ 因为细个咧，即系特别中学啊、小学嗰啲时间，好食好多嘢噶嘛，想咁就觉得啲面发胀咗啊，抵啲。 你觉得食饱啲？ 计埋晒啲咁嘅婆乸数。跟住就觉得我焗得佢耐啲，咁一阵间我就咪饱啲咯，系咪？咁于是乎咧，就养成咗个习惯，就系三分钟咧，如果即刻食嘅时候咧，就好似觉得蚀咗啊，同埋啲面咧仲系好幼细啊，觉得麻麻地，不如录多佢一阵先啦。而家咧就三分钟咧个钟响咗，虽然都好少食啦，但系个钟响咗之后咧就会觉得 都係擺到一陣先啦。可能而家四分鐘到咁啊，又未必會真係等到佢發到漲曬嘅，少少漲咁啊，拎佢食咁，我覺得佢好似會啱我多啲啦。 嗯，我想话呢，我呢两年呢，即係因为成日照顾小朋友嘅关系呢，咁朝头早呢可能会趁佢未起身嘅时候呢，就即係未必会自己摊摊条条食个早餐啊。反而係呢急急忙忙咁自己求其执饱咗啦，然后就准备佢嘅早餐啦。 係啊係啊。 咁所以呢我呢都几经常会朝头早即係尤其是放假嘅时候呢，我就係求其真係食一个呢啲咁嘅杯面啦、 哦。 但呢因为呢我会呢即係冲咗热水之后呢，我就由得佢摆喺度啦，跟住我就会做其他嘢啦，即係争取时间。在他未起身那段时间，你知道啲黄金的时间很宝贵的嘛。 是啊。 我就经常会不记得了处理过面。然后摆了很久啦。然后呢即可能试过隔了半个钟头才记得，好像那边未吃。 入面杯面的汤都被你、浸到冇晒 喎。所以削晒啦。咁所以我那个是更饱肚啦。我已經係漲到差唔多，即係去到個蓋頂咁就好誇張啦、 啊。 但我想話咧，原來咧、有呢啲嘅報道咧，訪問過日本嗰啲做即食面，即係做杯面嘅人啦、 啊。 其實佢有解構過咧最佳嘅即食面錄嘅時間、啊。其實大家應該有諗過啦，而家科技咁發達，同埋呢啲咁嘅食物科技咧，特別係咧，其實佢如果要方便消費者，譬如好似我哋想慳時間嘅，點解佢唔將嗰個錄面嘅時間縮？短啲咧，即其實應該做得到噶嘛。 即例如30秒咁就食得啦。 嗯，我哋好貪心。 香港人啊， 就熟好冇。 香港人啊。 咁大概一分鐘左右啦，我哋當佢。咁、原來咧現時咧技術上真係可以做得到咧，一分鐘就煮好一個面啦、叫做嚇，即杯面式嗰啲、焗好一個面啦。咁但係點解依然咧都要維持住將嗰個錄面嘅時間去到3至5分鐘咧？咁、原來咧背後咧都係一個嘅心理嘅。咁、佢就話啦，因為一般嘅人咧，通常咧喺錄一個面之後咧，即係吸咗蓋啦。咁原来咧就会有一种咧好想食个面嘅欲望喎、 哦。有啊，系啊， 系啦，我都会嘅嗰一下，但系我开头咯，跟住就唔记得咗啦。咁佢话咧，如果你能够咧令到呢班人嘅欲望咧维持多2分钟，即系嗱，譬如明明1分钟可以录好个面啦，咁跟住咧你要令到佢咧等3分钟，甚至乎5分钟。咁咧，佢就會對嗰個食物嘅慾望咧，或者好想食嗰個程度咧，哇流曬口水啦，望住個面仲未食得，仲要等、哦，咁就會提升、 哦。 咁到佢再食個面嘅時候咧，佢就會覺得個面係特別好食啦。 竟然有啲咁樣嘅心理戰術喺入邊。 系啊，我都觉得好搞笑呢样嘢，但系我又觉得佢讲得几啱喎。因为人咧确实咧喺咧得唔到嘅时候咧，你系特别觉得嗰样嘢好啲嘅。 系啊，即系不断开始就对嗰个杯面咧有幻想啦。 系啦、啊，系啦、啊，跟住咧到你一食得落去口嘅时候咧，就会觉得佢特别好味，因为你期待咗好耐啦。同埋仲有另一个心理学、啊，原来佢就系话咧，如果好快就已经熟即系可以食得嘅杯面咧，可能咧。嗰、那個面嘅質地咧就會變咗，唔係維持得咁耐啦，因為佢好快熟，咁啊證明佢嘅質地容易索水同埋容易腍啦。咁你可能食到一半咧，其實嗰個面已經係腍曬，因為佢其他嗰啲索水嘅速度都係咁快咧。咁就反而令到個杯面咧嘅質感同埋嗰個口感咧冇咁好食。咁、所以咧，大家應該我諗不久嘅將來咧都繼續係維持住要等3至5分鐘。 咁、如果係有一個令到我培養咗期待嘅心嘅，我覺得呢3分鐘咧都 OK 嘅，即係起碼你食一碗嘅早餐或者食一碗面嘅時候咧，你唔係淨係食佢味道，如果佢有其他嘢有心思嘅，我覺得可以品嚐埋嗰個心理狀態嘅變化，跟住先食咧，可能真係會好食啲，欣賞佢多啲喎。 真係㗎，我覺得咧平時咧杯面你有一個感覺係速食嘅文化啦，即係好快搞掂，然之後好快食完咁樣啦。但我睇完呢個報道之後咧，我覺得我由沖熱水到吸蓋嗰一刻咧，到再開翻個蓋食之前嗰3分鐘至5分鐘咧，係慢活緊人生咯。 係啊，雖然你係用緊一個方便面去到提供你嘅膳食，但你又可以慢活喎、啊。你真係好嘢啊！好啦，转头翻嚟，我哋一齐又嗌下早餐啦。 好啊，好啊，阵间见。 一阵间见。 晨光百科。 好啦，唔知一阵间嘅早餐，其实阿林慧芭比系咪就系拎咗个杯面翻嚟咧？应该唔会嘅。好啦。 啦，今日晨光百科，朝早六点四十四分啊，同大家讲下咧就系潮汐。潮汐咧即系又有潮涨又有潮退。海面的水位受到潮汐的影响，通常每日都会有两次的涨潮和两次的退潮。潮汐的变化主要是因为什么呢？海要休息，不是，是因为受到月球和太阳的引力去到影响的。每一个月即是新月或者满月前后，地球、月球和太阳三者就会连成一线，水位就会升到特别高和特别低，我们就会称之为大潮。当然相反的情况的话就会变成一个小潮。其实除了月球和太阳之外，大气的压力和风等等的气象因素都会对海面的水位有影响的。根据天文台的网页就说到，通常大气压力会减少100的帕斯卡，海平面就会上升大概1厘米的。向岸风亦都就会将海水往岸边推高，而令到水位上升嘅。而啲台风嘅时间，咁由于台风中心附近嘅气压极低，而风力极大，咁所引发嘅叫做海面异常上升就甚为显著。这个现象就称之为风暴潮啦。风暴潮呢个名都成日听到新闻报道嘅时候会讲噶吓。当遇上就系风暴潮，又遇上大潮就会造成严重嘅水浸。历史上面原来1937年嘅一个台风，以及就1962年台风温带所引发嘅风暴潮曾经就为新界广泛地区带嚟严重嘅水浸噶。最近一次由风暴潮引发嘅水浸发生喺2001年，当时台风尤特所引发嘅风暴潮令到大屿山的大澳和新界西北地区发生严重的水浸的。了解多一点这些潮涨潮退风暴，我们就可以更加掌握得到这些水位的变化了。 朝早起身嘅时间提提你，而家咧就系6:49啊吓，出边系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喺早上嘅时间就已经生效啦喂啊！今日天气方面大致天晴，不过局部地区有骤雨，哇！日间啊酷热。市区最高的气温咧会系大概33度，都要再提多你一次，新界会再高多1-2度噶。 我是崔洁彤，每朝我会为自己冲一杯咖啡，然后望住太阳出嚟，即刻就会有份温暖的感觉。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星期四朝早个 KOL 系列咧，又要同阿海讲下潮流时装咯。早晨啊，海。 早晨啊 ，Barbie。 我最中意咧就系问阿海咧，到底有啲乜嘢穿搭嘅 do's 同埋 don'ts 噶啦。咁今日不如讲下 don'ts 啊。 都好啊！我哋上个礼拜咧就还完基本步嘛，即系讲翻一啲咧，关于我哋穿搭，譬如点样关顾自己嘅身体啊，呢啲基本概念先啦。咁咧，不如今个星期我哋都系啲比较基本嘅嘢，一啲 do's and don'ts 啦。好啦，既然你想听 don'ts 先咧，咁我哋就讲啲 NG 位咧，即系我哋切忌嘅嘢咁样啦。 嗯，好啊。 好啊，喂，嗱，第一样咧就系、是、咧，我觉得要留意咧，就系、是、自己系咪一个大汗嘅人。 嗯， 好多时候我哋会忽略咗呢一样嘢噶，因为咧，其实咧，譬如你出去嗰个场合，我哋上个星期都有讲噶，穿搭咧都要照顾埋，究竟你嗰日要去一个乜嘢嘅场合？譬如你系室内啊，定还是室外啊咁样啦？当然你要嗰套衫要合乎嗰个场合啦。另外咧，因为都要关注到个天气啊，大家都知啦，即系香港嘅天气咧，其实真系好闷热噶嘛，有潮湿啦。如果本身你話、我都係好容易出汗嘅人咁樣先算啦。咁、你喺揀衫嗰陣時咧，其實啲顏色咧，有啲顏色你真係要咧，即係避咗佢噶。例如就係、譬如如果你要著一啲T 恤料嘅衫啊，啲棉質料嘅衫咧，又比較貼身咧，灰色呢啲顏色咧，你真係要避一避啦。 嗯，點解咧？ 如果你要室外。因为咧，你出汗嘅时候咧，你可以想象到、你灰色一出汗湿咗嘅时候咧，就会一笪笪变咗好似黑色一啲印咁样啦。 嗯， 但系如果你系着黑色或者白色咧，如果你系出汗嘅时候咧，其实咧都唔会感觉啦。 嗯， 系啦，所以咧真系要留意，因为尤其是女士们咧，即系你知啦，譬如你喺架底有啲位咧，突然间湿咗有两笪咁样出嚟咧，即系。觀感上面其實都幾唔好睇嘅，咁樣啦。當然啦，如果你話你喺嗰個衣料上面，其實你係揀一啲譬如雪紡料啦，或者係一啲棉麻嘅質地，因為都係比較啲通爽啲啊，透薄啲嘅，叫做唔好話索曬啲汗入去嗰啲嘅質料啦。咁啊，當然就係比較好啦。咁啊，所以啦，顏色咧方面咧，即係大家真係唔好揀錯顏色，又要揀啱個物料，又唔好揀錯顏色咯。 係。 然之後第二個東西咯，就係咧。内衣裤方面咧都唔可以着错， 唔通系惊住出现白里透红嘅情况？ 嗱，假设咧，如果咧你系真系想做出呢一个咁惊艳嘅效果嘅话咧，其实系冇问题噶，系咪？Even 你白里透红啊，透乜嘢都得噶。但系如果你话我真系唔系想咁出位嘅咧，即系你唔系想透出嚟咧，真系要注意咧，即系我哋女士们咧入边啊嗰个即系配搭究竟系点样？因为夏天咧好多时其实我哋会着一啲好薄身啊、好贴嘅衫啦，甚至乎系一啲绢料嘅衫啦咁样。咁亦都系啦，你试想象，如果佢系贴身啲，或者佢啲绢布嘅质地。如果你上面譬如你嘅你嘅 bra 咁样啦，你系有啲 lace 嘅质料啊，或者系做咗啲 underwire 系啲比较承托嗰一种咧，你有机会真系 wire 嗰啲位啦，或者系嗰啲 lace 咧粒粒突突咧，其实都会透咗出嚟噶。 嗯， 都系嗰句啦，除非你想营造呢一种另类 sexy 嘅效果啦，咁但系如果唔系咧，我觉得就你揀你嘅内衣裤嘅时候都要小心，尤其是譬如裤都会咯，可能你有时真系揀啲贴身少少嘅裤，因为而家好兴咧，我见好多女仔咧，佢都会着一啲瑜伽裤咧，啲运动裤啊嗰类咧出街嘅，咁喺个内裤嘅选择咧，其实真系都要小心。如果你系一啲真系嗰个边好粗啊嗰啲咧。真係會現咗條邊出嚟咧，其實我覺得都唔係咁好睇咯。咁另外你頭先提到嘅顏色啦，我覺得咧就 nude 色咧，永遠都係最穩陣嘅。 嗯嗯嗯， 係啊，因為就算你話誒、欸、我著一件白色好透薄嘅衫咁樣，入邊我係白色咪好穩陣咯。其實白色同白色咧，有陣時你太陽光照落去咧，都會透到出嚟，都幾明顯嘅，即係成個形會見曬嘅。咁、 嗯、 我覺得著 nude 色咧，其實就係最穩陣啦。係啦、啊，即係唔好做一啲咧，即係唔雅觀嘅透視咯。我成日都覺得 係啊係啊，所以呢樣嘢都真係有一個學問喺度嚇。 啱啊，好啦，然後第三個中咧就係、是、咧。背心啦，关于就着啲小背心啦， 嗯， 即系唔系叫大家唔好着背心，而系我觉得咧喺着小背心嗰阵时咧都要咧，又系啦，你要关顾翻自己嗰个嘅身形啦， 嗯， 膊头位啦，因为我觉得你件背心咧真系要试咗上身，然后咧你就会究竟望一望镜，因为有啲人咧个膊头窄啲啦、横啲啦、A 字膊一啲啦，其实咧嗰条背心、嗰个带啊， 嗯。 粗定幼咧，其實都會影響嗰個視覺上面，究竟你著出嚟嗰個身形靚唔靚噶？ 嗯， 譬如以我自己為例啦，其實我膊咧我就唔橫嘅， 嗯， 我就唔可以著一啲背心咧，就係咧貼曬個膊頭，淨係露兩隻手臂出嚟嗰啲， 係， 我係唔得嘅，我一定咧要嗰條帶咧要幼翻少少，我一定要見翻啲膊頭咧，咁我先至望落去咧就冇咁窄咯個膊頭， 嗯嗯， 如果唔係著出嚟咧都係凍就真係唔好睇唔好睇，咁甚至乎你話誒、哎、手臂比較粗嘅話咧，我覺得另外一個替代嘅選擇唔係著真係背心啦，你可以揀係雞翼袖嘅衫， 嗯， 係啦，佢都好似著上去好似背心咁，不過嗰個雞翼袖咧就會幫你遮到少少個手臂咧，咁喺視覺上著出嚟咧都會係好睇啲嘅， 嗯， 咁嗱，我哋講咗三個啦，即係要留意嘅地方啦。另外第四個係咩咧？就係、是、當我哋要著嗰啲譬如我哋之前介紹過啦，啲半截裙啦、七分褲啊呢一類去到小腿位嗰啲嘅下身嘅時候咧，都要注意啦。 嗯， 切記啦，即係嗰個中係咩咧？嗰、那個 cut line 咧，千祈唔可以係喺我哋嗰個小腿位最粗嗰個位置。 嗯。 即係我哋嘅光窿最粗嗰度，嗰、那個長度就唔好啱啱喺嗰個位啦。 係。 係啊，因為我哋之前其實都提過咧，那個 cut line 咧就係最吸引別人視線嘅一個地方嚟㗎。 嗯。 cut line 可以係嗰個腰線位啦，所以我哋有時成日話著高腰衫，點解望落去個人好似修長啲，只腳長啲，就係因為個 cut line 我哋襯高咗嘛，咁腳望落去咪長啲咯。另外一個 cut line 我哋要注意咧，就係個腳位。如果你話夏天咧，我都會著啲七分褲啊、半截裙嘅話咧，記住啦，一係你就冚咗小腿，或者你就係唔好，即係總之就千祈唔好係喺你小腿最粗嗰個位置嗰度嗰條界線。 嗯， 咁就會望落去。如果唔係咧，對腳就會粗上加粗噶啦。 係。 大家都唔想噶嘛， 系咪？ 系啦，有呢啲視覺效果就最唔好啦。咁啦，除非你話誒唔係啊，我本身小腿都好修長嘅，咁咧梗係冇所謂啦。即係你露幾多，其實都即係個比例都會靚啦。咁但係如果你話誒我自問真係冇一個好修長嘅小腿，咁下身個 cut line 就真係要注意啦。 嗯嗯嗯， 好啦，然後最後一個鐘啫喎 ，Barbie， 我記得你之前都有提過噶。 嗯，係乜嘢啊？ 係啊，就係我哋咧著涼鞋嗰陣時咧，要注意就係自己嗰啲腳。 嗯， 系啦，就算你话啦，诶、哎，我冇一个咧，即系出去收脚嘅习惯都好啦。我觉得最基本嘅清洁啦，要记得要剪指甲啦。香港嘅街道咧，实在真系比较污糟噶。咁、我哋间唔中，我哋都要望望自己对脚啦。尤其是落雨天嘅时候，又着咗对凉鞋出街，又冇着袜，咁你就要间唔中都要望下自己啲脚趾啦，会唔会污糟咗啊？要抹一抹佢，保持一个洁净嘅感觉。同埋好多時候我哋忽略咗咧，我哋成日都會諗啊，啲腳趾要靚。我哋成日忽略咗一個位咧，就係個腳踭位啊。 嗯， 係啊，因為咧，尤其是即係開始女士咧年紀慢慢成熟嘅時候咧，腳踭嗰啲位咧開始就會有啲細紋出嚟啦。 有翻咁上歷練啊， 係啦，有啲歷練啊，即係有啲經歷啊，做腳踭都尤其是我哋行咗好多路噶嘛，真係係咪個人生都經驗。咁咧就係嗰個腳踭位咧，其實我哋不妨真係夏天嘅時候，我哋都要做翻啲磨砂啦，做翻個基本嘅清潔啦。等佢個細紋望落去唔好咁明顯啦。另外啦，就係好緊要嘅咧，就是、我哋每晚我哋搽翻啲 lotion，或者就係你嗰日要著涼鞋出街嘅時候，記住腳踭嗰啲位咧都搽翻少少 lotion， 等佢望落去咧係光滑啲咧，咁、出嚟咧冇咁。我哋嗰啲歷練咧冇咁明顯啦，啲歷練我哋在心中，唔使一定擺喺啲係擺喺啲腳位咁樣俾人哋睇到咯。 嗯，唔好咁多龜裂紋啊嘛，有時都見到有啲女士咧著高踭鞋對鞋好靚，哇，特別吸引咗你嘅目光嘅時候，再一望下個腳踭，咦咁嘅？ 或者係嗰對高踭鞋見到少少指罅咧，即係嗰啲位咧，嗰啲細微嘢，大家都真係要注意咯。咁、今日就即係同大家分享一下我哋夏日穿搭一啲咧，即係。

早晨啊，各位听众，咁啊扭开心机啊，而家啊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咁啊直播室入边有白元浩陪住你哋，咁啊一齐望一望呢一个咧就系射击练习嘅通告先。今日由上八点至到晚上九点嘅，咁啊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啦。咁啊都系射击练习嘅通告啊，今日由上八点至到晚上九点，咁啊地点就系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啊！ 唔知会唔会落雨咧？ 会，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会， 你点知噶？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而家系29度啦，咁啊见到酷热天气警告啊生效嘅，咁啊交通组嘅 Didi 咧都喺度啦，早晨 Didi， 早晨啊小白， 系咁啊天气咧都算系阳光普照啦，我断估嗱而家天文台就话大致天晴啦，咁、我断估都系天气好嘅，咁啊交通都应该顺畅噶咯， 系啊今朝唔错啊，我都见到啊阳光普照啊，咁啊交通都唔错噶，不提一提大家啦，琴日咧需要强制检测封嘅大角咀中汇街介乎乐群街同埋大角咀道一段啦，同埋美安街咧就啱啱咧就已经开翻啦，喺大约系几分钟前咧封路重开啦、就系大角咀嘅中汇街啦、乐群街啦同埋。美安街都已經係封路重開啊！咁、另外咧，隧道方面咧就只係公主道過海有車龍啦，去到康莊道橋面、將軍澳隧道出觀塘排到電話機樓嘅。咁另外有個爆水管提一提你啦，喺灣仔嘅柯布連道去洛克道方向，近住謝斐道嘅部分行車線咧就需要封閉嘅，就係、咁多啦。 咁啊朝頭早嘅交通咧都尚算 OK 啦， 暫時 OK， 通常都係咁嘅。咁啊天氣好啦，特別呢幾日咧都即係耐唔耐滲下雨咁樣，咁啊變咗今日嘅天氣都算係相當。多唔錯嘅時候咧，咁啊啲人就心情就啊可能好啦，揸車咧又覺得心情好啊，謹慎咗啦，咁啊冇咁煩躁嘛。 你講得啱啊，陽光普照嘅人都心情好啲。 係啊，人好簡單嘅啫，啊最緊要每天都係快樂，不過就唔好咁容易受到天氣影響。天氣影響我哋好咧，係可以 OK 嘅。天氣就唔好，即係落雨嘅時候就唔好諗住，喂落雨喎、就唔好諗住影響自己天氣差咯，個心情差埋咯。 冇錯，其實都好盡量睇自己嘅啫。咁啊，小白睇你個人都非常之樂觀啦，乜嘢都影響唔到你嚇。個天氣好與唔好都， 即係我都係嗰句啦，開心咗我自己嘅。你唔開心咧，又屈埋自己嘅，咁我自己揀啦，梗係揀開心啦，咁辛苦做咩啫？ 好睇性格嘅，其實都，我都係盡量去改變下自己，因為好少少嘢就好容易掹緊啊，而家盡量學緊嘅啦。 係啊，冇啦，人一世物一世，最緊要開心咗先啊嘛。 啊，你又講得啱，係咪？係啊，對對對。 係啦，好啦，唔該曬 Didi， 咁啊天氣方面睇下係咪真係咁陽光普照，歐喺咪度？ 你哋都講咗出嚟啦，陽光普照係嘛？ 我 都 估嘅咋，我估嘅咋， 唔使估，真係咁樣嘅，係啊，有啲嘢。天文台都讲得好准嘅，阳光普照啦，蓝天白云啦，有少少微风啦，今日一个好嘅天气，咁啊迎接咧美好一天，今日系星期四啦吓，咁啊翻埋今日工作，听日咧就迎接 Happy Friday 啦，准备放下假期啦。呢、這个都有少少始料不及，以为咧琴日咧打风啦，咁都算风球啊，一号风球唔系风球啊，系咪先？咁但系咧个重点系以为打风唔成啊，三日雨啦。哦，今日冇喎，完全呢、這個傳統嘅智慧應驗唔到喎。平時真係打風唔成，真係可能落足三日雨啊嘛。嗱、今日此刻嚟講咧，都真係頭先即係你同 Didi 傾嘅時候，以至我自己親身感受咧，都係藍天白雲有微風咯。咁、絕對係一個正嘅天氣啦。咁何來落雨咧？咁可能即係此刻冇雨，咁可能晏晝唔知會唔會有機會有啦。有都係驟雨啫，未至於即係應該天色好差啩。 應該幾分鐘就冇噶啦，嗰啲雨都係。 系啦，希望大家找紧时间，朝头早都可以做下运动啦。如果你琴日冇睇波啊吓，咁啊，即系今朝，如果好多朋友搭公共交通工具咧，正所谓企喺度都瞓得着啊，因为琴晚黑咧就英格兰对丹麦啦，好多朋友都系英格兰嘅粉丝嚟噶嘛，平时睇惯英超 系 咪？ 睇到一日汗、啊，大家 系啊，同埋唉，其实真系好攰啊，心很累，累嘅在乜嘢咧？其实就系、是。点解成日法定时间都打唔完噶？ 系啊， 点 解又加时噶？ 系啊， 系冇射十二码啫。 系啊，猛整啊吓！即系呢个就有加时啦。但系调翻转头，如果朝头早进行嘅譬如琴日进行嘅美洲国家杯就冇加时嘅。佢完成咗一个法定时间就会即刻射十二码啦。咁啊，琴日嚟讲，即系我哋做紧晨光嘅时间，阿根廷啊出线啦，咁啊，美斯啊带领。 球队啦，吓呢个梦幻对决啦。美洲国家杯方面咧，就系阿根廷对巴西啦。咁啊，琴晚咧欧洲方面嘅情况就当然英格兰啦，赢咗波啦，咁啊带领球队出线咯，咁啊 系 啲英格兰嘅粉丝当然只系开心啦。咁但系心谂，唉，琴晚已经疲于奔命啦，挨一挨足，即系差唔多天光啊！其实真系睇到差唔多天光。 系啊，而家天光又早咗咧，系咪呢啲时候？ 系啊，所以今日即系大家搭公共交通工具，可能有啲男士啦，即系当然都有女球迷嘅，我估计男士比较多啦。即系咧，一上车即刻揾个位置你坐咧。我都明白的，可能平时啲大大只啲男仔咧，平时都唉唔使坐啦，几个站就到啦，企下啦，咁样好兴咁样讲。但今日可能有啲朋友都顶唔顺，喂，仲有三个站，三个地铁站，即刻合一合去先，快速保面咁样，唔知帮唔帮得到手啊吓啊！ 紧要啊，即系两个杯赛都相当期待啊，系咪？嗱，意大利对英格兰，大家想睇啊，巴西对阿根廷又系想睇。 哇，梗啦，即系两边都系梦幻对决啦。 哇，尼马对美斯喎、啊。 OK， 系啦，讲到好兴奋啦，咁啊翻翻嚟现实世界。咁现实系咩咧？就系、是、大家要翻工嘅，最多今日食个早餐啊，丰富啲啦，最多饮杯咖啡就平时饮开regular size 啦，今日饮唔得啦，要饮 grande 啦，要饮大杯啲啦，咁样啊，基本系咁啦。咁啊，天气冇乜好讲，因为太好啦。咁啊，转详细天气交翻俾小白讲下先。 唔该晒哦。咁啊，天气咧都要望一望咧，到底天文台嗰个天气预测系点样咧？嗱，大致天晴，咁但系局部地区都有骤雨嘅，咁啊，真系少少骤雨嘅啫。日间系酷热嘅，市区最高气温啊33度，新界再高都一两度。咁啊，吹和缓东南风，咁啊，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同埋酷热噶，而家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4%啊，咁啊，酷热天气警告喺早上嘅时间咧都已经生效噶啦吓，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咁啊，空气方面就好嘅，咁啊睇翻天文台嘅九天天气预报啦，咁啊由星期四至到星期一咧。都是大一大的太阳，似乎酷热天气警告都会伴随着我们去到就是下个星期一。好了，早上时间7:14的时间，我们当然有晨光大学啦。 晨光大学， 星期四朝早的晨光大学自然就有 Jerry 在这里。早晨 Jerry。 早晨啊 Bobby。 好心急要即刻入正题啊。上一次就讲了经理人的喜和怒。好今次。 好 happy 这样喜的时候。 怒的时候又很愤怒。 有时想起是都会牢牢地的。不是我讲不出啦，即是我有上集有讲过嘛，我们会压止我，即是我讲我会压止我自己的喜啊，太过开心啦。其实好多情感都会尽量压止嘅，因为我叫人哋唔好冲动嘅时候，点知原来我自己系最冲动咁样，其实又唔得咯。咁但系如果系咁样，嗰啲嘢都真系即系真性情嚟嘅。 嗱，讲真，如果你话要去压止嘅咧，我反而觉得喜怒哀乐里边最应该压止嘅系哀，系咪咧？即系将自己一啲唔好嘅情绪收埋。 有啲人就好悲观嘅， 系 咁有啲人就好乐观啦，即系有悲观嘅人啊，乐观嘅人。但是哀嗰下嘢咧，我反而我唔係好使點樣壓止嘅，因為成日喺我個腦海出現嘅，因為嗰啲係好自然地嗱，即係好簡單，笑嘅時候我會忍唔住咁，咔咔咔咔咔咁笑出嚟，哀嘅時候咧，我個人會突然間好靜，而唔會有啲乜嘢，唔會突然間會喊啊，會嬲啊，咁即係都會喊啦，但係就。因为可能喺工作上面呢遇到不停咁样遇到太多困难啊，咁变咗又可能已经系自己入晒骨入晒血，知道个世界系咁样运作嘅时候，就唔会话咁容易俾个哀去触动到自己，令到自己好情绪化咯。咁就我觉得呢样嘢，我叫做管理自己嘅情绪，管理得几好嘅。 嗱，有好多人咧就会觉得咧喺娱乐圈呢一行咧，当你重复性咁样经历同一类嘅事情嘅时候咧，嗱讲得好听咧就系话嗰个抗疫或者系个免疫力会提高咗好多啦，对于啲唔好嘅事情吓。但系讲得衰啲咧，有时会好似有少少滑牙咁样嘅状况。其实会唔会嘅咧？ 一定会嘅，即系等于头先我自己都喺度表达紧啦，因为我遇过好多事情或者不停咁遇到好多事情嘅时候。嗰樣嘢已經唔係話咁容易可以令到我動容啊！咁頭先你去形容嘅，譬如話有啲係滑咗牙，或者已經係習以為常，都係會咁樣嘅。咁但係好多時候呢啲嘅哀咧，係每一個人嘅性格唔同咯。好簡單嘅咋，你睇啲乜嘢你會笑？ 你睇啲乜嘢会喊，个个人都唔同。咁、特别系艺人嘅时候，其实佢哋好靠情绪去表达佢哋嘅作品啊、包括系歌影视都系。咁佢哋嘅情绪其实系好紧要嘅，喺佢哋嘅叫做佢哋嘅生财工具、揾食架撑嚟嘅。其实系、变咗你话佢哋嗰啲系咪真系因为画咗牙定系习以为常咧？其实我反而系觉得佢哋每一个人去对住事情发生嘅handle 嘅手法会唔同咯。 一般嚟讲系咪都比较低调处理嘅为多咧？ 嗱，我见反而呢个可能未必系大众容易见到嘅。我自己经历过嘅，唔一定系我亲身经历过啦。因为我哋喺个行内都会听到好多故事。当然啦，听到故事系真定有几多成真，有几多成假，我都唔敢讲啦。 总之系故事啦。 不过纯粹真系我哋听到嘅都叫做冇十足都有六七八成嘅。大家未必咁容易睇到嘅。有好几个 case 系特别严重啦，例如觉得自己怀才不遇啦。你可能话喂，唔系净系演艺嘅，其实好多行业都系咁，绝对系。 系 啊，但系咧有啲又系嗰句啦，专业人士佢哋怀才不遇，可能只系话佢未必可能做到个最出名最劲嘅，但系佢都会有相对嘅成就或者成绩。演艺人就唔同啦，有时佢哋真系可能会完全系达唔到自己嘅指标，或者佢哋觉得，因为艺术家，佢哋觉得佢哋自己做紧嘢得唔到人哋嘅认同啦、或者其实佢而家做紧自己嘅嘢唔系佢想做嘅嘢，咁好多呢啲咁样嘅嘢，佢都会觉得怀才不遇，即系我明明想弹爵士乐嘅，咁、但系其实原来你认识佢，乜佢识爵士乐嘅咩？我认佢做做电音嘅、哦。咁點解佢做電音唔做爵士樂啊？因為可能係呢個年代電音揾到錢咯。爵士樂啊、蘇寧嘅嘢其實係喺本地市場係好難揾錢嘅。咁做下做下，為咗靠咗呢樣嘢去求生活，去謀生嘅，咁佢開頭咪做咯。咁但係做下做下，自己以生活開始叫做安樂咗少少嘅時候，就會諗翻。其实我都唔鍾意做呢啲嘢。你曾几何时都有听过啲歌手啦，叫做即係叫做上咗位之后啊、会可能做咗十几廿年之后竟然间讲哎我以后都唔唱呢两首歌㗎啦。咁就吓呢两首歌我哋最鍾意㗎喎，其实原来係佢最唔鍾意嘅歌嚟嘅。咁你冇得讲点解嘅。一个人鍾意唔鍾意，其实当去到摆咗自己个人嘅情绪去鍾意与唔鍾意嘅时候呢，呢、这个就系会令到嗰、那个人情绪会受影响咯。 但系系咪真系经理人嘅任何情绪最好都要同艺人系彻底分割开咧？ 我唔识得去点样判断。因为如果我咁样讲咗俾你听，而我唔系咁做紧，我觉得我对于你啊，我唔系好负责任咯。咁但系讲真，你问到我嘅，喂 Jerry， 你有咩令到你哀噶？咁我咁讲嘅，我唔系唔敢讲嘅。就唔会话因为喂我你自己做紧经理人，你惊唔惊你自己合作紧嘅人听到你咁样讲嘢？我唔惊，我坦荡荡啊嘛。我始终都会有一个点，会笑到停唔到，又可能亦都会有一个点我喊到停唔到。咁所以其实我冇刻意去掩饰嘅， 都系一个好嘅经验嚟嘅。我觉得即系无论你用任何嘅方式去做一个经理人嘅角色，我估每一个人嘅处理方法都会唔一样啦。咁讲到落啦，其实系咪都系同起差唔多咧？都系尽量要揿低佢咧？ 我嘅哀同乐有少少分别嘅、我嘅哀呢其实同我自己个人嘅思想好有关系嘅、我不如我讲咗先啦，乜嘢令到我哀呀、我最觉得感觉哀嘅时候呢，你听清楚喽、当我啱嘅时候我会觉得好悲哀。 咩叫做你啱嘅时候你会觉得哀呀、 其实深化少少，我曾经叫过你做一啲嘢，当然唔系就咁好简单嘅嘢啦，系一啲可能比较即系长时间，譬如我叫你勤力啲，或者要你学呢样，或者叫你做嗰样，或者叫你改变呢样咁样。我最怕我啱，因为如果我啱嘅时候，好明显即系话你曾几何时冇听我讲嘅嘢而去做嗰样嘢，而跟住你面对做一啲困难，即系如果我唔系觉得你嗰样嘢有嗰样嘢嘅嗰方面嘅缺点，即系唔系未至于缺失啦，甚至乎缺失都唔顶噶吓，我唔会叫你贸然去改变嘅。呢啲情况，如果我叫咗你去做，你唔去做，跟住出翻嚟嘅效果系差咗，甚至乎好差，甚至乎影响咗你嘅 career 嘅时候，我就系最感到悲哀，就系话点解我要啱咧？我好希望我错咯，其实。 我好希望有一日你走翻嚟同我讲 ，Jerry， 我都话唔系咁样噶啦，我会好乐意，我会开心嘅。哎呀，真系好啦 ，Barbie 你啱啊，我会开心地笑住地话我错咯。咁、其实呢一方面系我嘅爱咯。当然啦，如果我睇啱咗而你又跟住我去做嘅，咁梗系唔会成为咗个爱，因为爱系一个结果嚟嘅。爱系一个结果嚟嘅。咁所以就呢一方面，嗰啲如果个结果唔好，而我其实我晨早 spot 到，又同你讲过，而你唔去跟住我嘅，唔好话指示啦，跟住我嘅睇法去作出一啲改变或者努力去付出嘅时候咧，呢样嘢对我嚟讲系好悲哀嘅事。咁调翻转啦，乐咧就反而就唔系受到嗰、那个对方影响啦。我諗做好多工作啦，或者有好多嗜好啦，你有時都會令到自己個身體狀況或者情緒狀況出現問題嘅。咁你會好不其然咯，唉，我做埋今次，我以後都唔做噶啦，係咪啊？咁人生梗會有啲咁嘅機會 噶嘛， 係咪？我做經理人就係咁樣。我諗咁多年世界，我諗我不下數次同自己講過，我做埋呢、這個，我唔再簽人噶啦。我唔再簽任何人噶啦，我唔做經理人，我做埋呢、這個。如果呢張約完咗咧，我轉行啦。咁但係我不停咁喺度做緊，一次又一次，而且越做越起勁、不停咁做緊已經喺度嘅人不得止，一有見到有緣分到，一有機會簽一個新嘅，我唔係講新嘅新人，即係講一個新合作嘅人嘅朋友，不論佢任何階別，我會好樂意、好興奮、好有衝勁，又去發展多一段新嘅關係。即係好明顯，原來不論我點樣去講話我自己，哎呀，我唔做啦，以後都唔做經理人都好啦。其實我嘅行動、我嘅行為、我言行咧，應該咁講，係不停咁樣去為緊我好想合作嘅人去爭取佢哋嘅希望，得到一啲叫做成績，甚至乎成就嘅時候。其實呢一樣嘢，我樂在其中嘅。唔係寓工作於娛樂咁簡單，我直情係樂在其中。所以如果當你去到喜怒哀樂嘅時候，我為零零舍舍係，你記得我上一集講過嘛？喜我其實話你點啫？你想我點啫？你做好嗰件事，你見到好似哇 ，Jerry 乜你咁噶？你都唔係呢啲好有歡呼喝彩嘅人嚟嘅。其實喜怒哀樂呢四個點咧，樂對我嚟講先至係我繼續做呢個工作嘅最大嘅推動力咯。 咁我希望你都可以 keep 住呢啲唔同嘅情緒融入你嘅工作之中，令到你明明次次都話唔想做，但又繼續做嘅工作咧更加多姿多彩啦。 放心啦 ，Bobby， 我唔會嚟發你脾氣嘅。 好啦，唔該曬 Jerry。 Thank you。 奧運聖火將會喺日本燃亮，白元浩會喺神光第一線緊貼呢件世界體育盛事。白元浩，東京奧運知多啲。 我係崔傑彤，每朝我會為自己沖一杯咖啡。然后望住太阳出嚟，即刻就会有份温暖嘅感觉。 好啦，咁啊，崔杰同唔知有冇冲咖啡，冲埋俾我哋都好啊。 好啊，系啊，咁啊，应该喺 pantry 嗰度搞紧嘅啦。喂，今朝可以讲下呢一个啊，因为都见到阳光普照啦，而且咧难免啊，下午嘅时候都会热辣辣啦咁样。既然热咧，内地咧就有一种叫做清凉神器，咩清凉神器其实是一支喷雾嚟嘅，咁啊压缩咗嗰啲喷雾，即系可能喷下你个身咁样，跟住可能有啲薄荷感啊，或者清涼感咁，令到你散熱啩。 喂，我見我仔仔嗰啲朋友咧，即係嗰啲都係五歲幾嗰啲僆仔啦，小朋友啦。咁佢哋咧好多時旁身嘅咩咧，一個水壺，咁嗰個水壺咧個頭咧就好似真係有個噴灑咁樣嘅。咁佢一撳嘅時候咧 ，push push push， 或者噴水係咪？ 係啦，就噴水，咁就可以咧噴到自己嘅。咁你知都係嗰個原理啦， 灑水功能 係啦，濕到少少水。一有少少風，咁你個人咪會感覺係涼啲咯。係， 其實水已經足夠啦。究竟需唔需要咧？用呢啲壓縮嘅噴霧咧，就我都覺得打個問號啦。不過咧，內地有網店就出售啦。咁其實呢一支嘅叫做清涼神器咧，大概30-40元人民幣嘅啫，又唔算超級貴。不過即係有關當局咧就發現咧，原來呢一支清涼神器咧，如果擺喺架車入面咧，即係因為有陣時大家都會一上到車嘅時候，哇！好熱啊，好焗啊架車咁啊，已經用曬嗰啲日本式嘅散熱方法，唔知開咗前面棟門，開埋車尾箱，撥，跟住話可以降温幾多幾多度咁樣，咁都係㗎啦，有10000個呢啲節目做過測試㗎啦，我記得即係。 舊時日常八點半啊，自在八點半啊，都做過。 我自己覺得咧，其實如果有天窗咧，就最好開埋個天窗，咁你熱空氣向上升噶嘛。 係啊，講得冇錯， 最方便。 最緊要唔係架架車個天窗。係啊，如果有咧就 OK。 有 就 OK 啲啦，係啊。不過我自己嗱，你噴霧嘅時候咧，我都有見過幾多咧，市面上有得選購嘅就係、是。噴嗰啲噴霧噴衫啊！ 哦， 你有冇見過啊？噴、哦、噴你嘅衣服嘅，即係例如我哋因為行山鋪頭都好多，一噴噴咗你件衫嗰度，跟住你先著嗰件衫。咁佢就話到可以幫你件衫咧 keep 住一個清涼嘅感覺。 哦，咁得唔得啊？有冇試過啊，小華？ 我有試過嘅，咁開頭梗係得噶啦，係咪先？ 搞兩兩搞就 咁，你著多兩著，你行多兩行，你個人又出汗，件衫又開始濕啦。 系， 佢原本晓飞都变咗跌落地啦。 坊间都好多呢啲唔同嘅 cool down 嘅物品啦，包括有呢个冰毛巾啦。我估你都有听过。 冰毛巾都有，哎，我仔仔又用冰毛巾， 系咪啊？ 佢 啊，佢打仔都好怕热啊， 好系。佢打 hockey 嘅时候咪有个冰毛巾咁啊，晾喺条颈嗰度咯。咁我有一次佢打完 hockey 之后，咁我攞咗佢条毛巾， 试试玩玩， 试一试，拎住嗰条冰毛巾，借咗佢条冰毛巾去上行山啦。 掂唔掂？ 都系开头半个钟就 OK 啲咯。 系，除非一开始买翻嚟咧，有冇谂过呢啲物品咧？一开始买翻嚟咧，系 work 啲。 其实我觉得本身咧，你只要条毛巾系湿水，无论你系冰毛巾定系普通毛巾，就廿年前嘅毛巾都好啦， 系 都一样系冰毛巾。 哦， 系啦，即系我唔会因为嗰个冰毛巾湿咗水，又或者冰毛巾系因为佢个名嘅 物料或者 物料而特别凉咗。 系， 我反而就冇呢个感觉。 系啊，咁啊唔知啊，最紧要凉快一啲。不过有一样嘢咧，就要好好咁注意啦。原来咧呢一支咁嘅少少嘅喷雾咧，叫做清凉神器咧，摆车入边咧就会有机会造成爆炸。 哎呀， 因为内地方面咧都有监管当局啊，即系出咗明文嘅指引咧，就系话喂，大家买完之后咧，你喺屋企用 OK 嘅，即系你临出门口之前喷都 OK 嘅，你千祈唔好摆喺车入边，因为车入边咧你晒住咧，好容易咧就会酿成爆炸咁。 所有喷雾式嘅都唔应该就 系 车嗰度嘅，安全第一啦。 手机旁边你都知道啊。 今日系7月8日，星期四，农历5月29，适宜嫁娶、采纳、定盟、开光、出行、拆卸、起机、安床、开市、交易、栽种、牧养， 好多嘢可以做啊。 慢慢揀，唔好急。今日忌入宅、修造、动土、破土、祭祀、祈福， 好多嘢唔做得。 唔使咁担心，慢慢做啦。今日都是世界过敏性疾病日， 我会多啲留意身体健康嘅状况噶啦。 一日之计在于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昨晚7起将大角咀中美楼列为受限区域，截至今日凌晨1点，大约1200名居民接受检测，没有发现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已经在今早大约7点完成强制检测行动。當局正在受限區域內執法，確認區域內所有人已經接受強制檢測。以檢測人士如果能夠出示陰性檢測結果電話短訊或者佩戴手環，以證明接受強制檢測，可以向人員提供個人資料，經由指定出口離開。另外，政府派人到訪受限區域內大約570户，當中大約100户沒人應門，政府會跟進。東南亞新型肺炎疫情惡化，印尼新增35000人確診，另外再有1000人死亡，雙雙創下單日新增紀錄。印尼政府估計最惡劣的情況仍未來到。越南疫情亦進一步擴散，胡志明市政府宣布將在星期五起實施2星期的社交距離措施，要求民眾盡量留在家中，只能外出買生活必需品或者翻工，亦禁止2人以上的聚集，大多數公共 运输服务暂停。越南四月爆发新一波疫情，胡志明市寻日再有超过8000人确诊。缅甸新增4000宗确诊，创多个月来的新高。仰光市部分地区封城，大约150万人今日起要留在家中，除了医疗理由之外，每个家庭不能多于一人外出。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就账户遭到封禁，向 Twitter、Facebook 和 YouTube 提出诉讼。特朗普认为社交媒体禁止他的账户违反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侵犯言论自由，要求作出赔偿。特朗普又要求法院禁止这些社交媒体可以制作黑名单，要求法院禁止社媒可以删除和不容许用家发表熟悉的事情，自称社媒对美国民众审查，法庭应该加以阻止。年初冲击国会山庄事件之后，多个社交媒体禁止特朗普和追随者的账户， Twitter 永久封禁特朗普账户， Facebook 暂时停止他的账户。当账户不再具有公共安全风险时，可能在2023年恢复使用。同时，特朗普被无限期暂停使用 YouTube、Snapchat 等其他平台账户，引起特朗普不满。多个社交平台对特朗普的入品行动暂时未有回应。天气方面，本港今日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东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酷热，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Toby 先再提你一次，就是大角咀的强制检测已经是完成了。现在中汇街介乎乐群街和大角咀道之间的全线和美安街的全线已经是解封了，就是大角咀的中汇街介乎乐群街和大角咀道之间的一段和美安街的全线已经是解封。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车多，排到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龙尾在小沥源对出，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秀茂坪道去连德道，近住宝达村一段就慢车。咁喺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新墟。咁后少少，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富泰村嗰段都系行车缓慢，排到去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骏景园。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要战胜疫情，回复正常生活。大家都要接种新冠疫苗，无论几后生几强壮，都有机会感染新冠病毒。就算感染后病征轻微，病毒仍可能对身体造成长远伤害。面对变种病毒，疫苗对我们依然有保护作用。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着想，为重回正常生活，我们都要接种疫苗。 Go for it， 要赢就一起赢。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一见钟情反对无效， 外间很多反对我爱你的声音，任他怎讲，只要与你持续热吻，要放冷枪要炮轰，我伴奏更爱谁又不忿、yeah, yeah, 外间冰封，所以我对你才着紧，但此之间释放我这狂热内心，情缘如夜色找到解答，我爱你已开始变成人，让我的爱也起共愤。 MC 话加入而家唱片公司的原因之一咧，就是自由度十分之高。拣歌方面咧，亦都可以参与。而呢首歌佢听咗第一句嘅时候咧，已经举手话要噶啦。作曲有 J 风、Cameron Brownie、填词陈永谦、编曲波多野预计、监制舒文。 谈琴爱如理性出发，会被蚕食。 上榜两个星期上升八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一位 ，MC 张天赋反对无效。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On your mark, get set, go！ 港台电视三十一节目新阵势， 七月十九号起，奥运七月号手就位 ，get set go！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 晨 7:38，室外气温而家29度，相对湿度85%，酷热天气警告系现正生效嘅。今日都几热啊，市区最高气温大概去到33度添啊！ 哇，热辣， 惯咗啦， 惯咗啦嘛， 惯咗啦。喂，呢、這个夏天其实呢啲温度好正常啊，好正常啊，讲到真系好似好正常咁 样。喺香港系嘅， 系。喂，不过上个礼拜个温度系明显回落咗嘅，好明顯， 因为落雨咧， 系可能有落雨啦，或者多啲阴天嘅时间啦，咁所以即系好耐。未見過7:38已經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了啦。 同埋發現咧，而家好多嗰啲即係你玩嗰啲社交網站，好多廣告彈出嚟就係叫你買遮咯。即係無論遮雨又好啦，遮太陽又好啦，縮骨遮又好啦，長遮又好啦，咁樣，哦，見到好多喎、 啊。竟然冇人叫你買嗰啲咩太陽油啊，或者防曬霜啊嗰啲咁樣。 我懷疑可能我自己係咪喺某個網站睇 過 啲遮係啊？ 一定係啊， 係啊。 依家手機咧，你有陣時講得多嗰樣嘢啦，即係譬如我哋開麥啦，講半個鐘頭遮咁先算啦。佢 一陣 就會 彈 個遮出嚟、 啊。 我冇喎、啊， 你冇咩？ 可能我冇睇過呢啲網站喎、啊，彈親出嚟都係其他嘢嚟喎。 咦？我成日喺度諗咧，我。自己陰謀論喺度諗咋，即係睇你用 Siri 用得多唔多、 嗯。 其實因為 Siri 係一個助手嚟噶嘛，即係就等於你媽咪啦。如果你媽咪咧係咁聽住晨光第一線咧，佢會知道你需要。 嗯、 即係譬如近排你有啲唔舒服咧，佢會煲啲湯水俾你，即係當我媽聽開晨光第一線 ，Siri 就等於我媽咪咯。咁、 嗯、 佢轉個頭可能即係講開遮咧，佢就會彈喂你想買嘅遮係乜嘢啊？或者你嗰排講開啊講得龍珠多，佢彈啲龍珠嘅公仔俾你引下你買啊咁樣，即係可能都有呢啲嘅概念或者呢啲功能啊。即係植入咗都唔 但其實我自己平時咧就冇用 Siri 嘅，但之前都有試過幾次，覺得哇好，即係有少少覺得恐怖添啊！即係啱啱譬如嗰期咧 Stranger Things 咪好 hit 嘅，咁樣即係一聚埋就講噶啦，即係嗰套劇咁樣。一講完之後咧，又彈嗰啲廣告出嚟喎、然後有一次咧，我覺得再勁啲嘅咧就係、是。我哋同朋友之间讲起一个朋友，我当 Heidi 咁样先 算啦。就弹咗个朋友出嚟。 唔系，跟住佢个广告咧系咩咧？佢系一个可以刻名嘅产品嚟嘅，即系譬如一个水壶，咁佢俾你自定个样啦，咁可以刻个名上去嘅。咁佢嗰个广告咧，嗰、那个樽个名咧就写住 Heidi。喂，咁讲真 ，Heidi 虽然系一个都几 common 嘅名，咁但系你都个 sample 你都可以系无限。 可以系 Tony 啊，可以 系 Peter 啊。 咁啱佢就係寫住 Heidi 喎、咁我哋就覺得嘩佢真係係 咪 係啦，竊聽風雲嚟喎、 即係有人你覺得有人偷聽緊，於是乎呢知道你講乜嘢就彈個咩名出嚟咁樣， 係啊， 陰謀論， 唔知係咪啦，又會咁啱得咁巧啦，咁多次都 可能有啲關聯咯，即係譬如你嗰排搜尋開海賊王嘅玩具，咁佢咪彈多啲出嚟。 不過嗰個聲音導航啊，嗰個 Siri 我就冇用過乜滯，用過一兩次，即係咁多年喎、即係由佢有呢個功能之後用。 即係咪 Siri 講個笑話我聽啊？咁 因為咧九唔搭八。 即係佢講嗰啲嘢，我問佢啲嘢，佢又唔識答。我問佢相對論啲嘢啫，佢又唔知佢講啲乜，係咪先？ 咁佢咪俾嗰啲 link 你自己睇咯。 九唔搭八，即係所以咧都費鬼事再同佢傾。 我又冇同佢傾偈，反而叫佢幫我教下鬧鐘啊，倒數下煮嘢食嗰啲最中意啦。 咁你自己都可以撳到噶嘛？你唔使又要同啊 Siri 唔該，我一分鐘之後叫我咁，你自己撳到唔使再 唔使用手撳，呢個就係個功能啊嘛，擺喺度，跟住你 Hey Siri 就可以同佢講話Siri 幫我教五分鐘鬧鐘啊！你唔使用手啊， 就係話我情願用手，我都唔想淨係叫啊。 但有啲煮嘢食嗰啲朋友仔咧，成手都係即係 Kitty 一定知係催神，即係成手都係漲嘅時候咧，你就好想即係教到一個鬧鐘，但係呢個功能就會幫到啦。即係 Hey Siri 幫我教五分鐘鬧鐘，你成手都係油，你邊度仲可以洗得手嚟得切，跟住再撳鬧撳手機。 所以有時候咧，我哋都會即係喺生活上面咧遇到一啲唔係好清楚嘅嘢，你都會去諗到底點解咧？但係到最後，你會唔會揾到個答案呢？譬如剛才我們說的那個問題，未必找到個真正答案，即到到現在我們都是說猜疑，是不是他竊聽我這樣，即是你沒有一個確實的答案的嘛。其實在生活上面都有很多用品，或者 你自己跟你生活上有關的東西，你未必想到為什麼他要這樣設計的。其中一個呢挺有趣的，就是最近放了上網的，有個網民就說在一間本日式嘅百貨公司啦，係啦，即係乜都冇係啦，冇乜商標嘅嗰個啦。咁佢咧就出咗一隻匙羹，咁啊嗰啲鐵匙羹啦。但係中間咧， 我特登唔撳入去入邊睇，個匙羹入邊咧就 有 個 窿 嘅。咁咧跟住咧， 出唔到嘢。 嗱嗱就係咁樣嘅個樣啦。總之一隻鐵匙羹，中間有個窿。 首先有呢張圖片，跟住咧下邊啲人咧就喺度留言話：你估下呢隻鐵匙羹點用咁樣？我完全冇興趣知道。 點解啊？ 我根本唔想會買翻去咯。 唔係喎，有用喎， 係咪？ 我已經諗到兩個實際功效啦。第一個可能係減肥匙羹，即係譬如話你畢嘅時候，你以為畢咗一羹咁多。其实呢你攞到佢嘴边嘅时候已经得返两滴。 喂你呢、這 个。呢、這个都系啦，网民都有咁讲。 感觉上就系减肥匙羹啦。另一个可能你有。 即系咩人諗咩嘢呀，你系冇需要减肥呀、啊。 我嗰一次呀，琴日呢我哋喺面书专页摆出嚟嗰张相呀，我已经同阿白月浩讲咗啦。一定会有人就估咧 个肚腩系嘛？唔讲唔觉，依讲起好觉。 第一张相有肚腩，第二张相冇肚腩。 点解会做到咁嘅效果？你有冇特登缩肚咧？ 我坐直个人咪 OK 咯。 我记唔记得缩就 唔记得缩肚啫。 估唔到真系有人估系冇咗个肚腩。 好啦，嗱，中国紧要第一个咧就系减肥 时间，第二个用途咧， 第二个用途，譬如好似阿白元浩呢啲中意食通心粉嘅，如果你滗埋连埋个汤咧。有時候咧就可能湯又浸住個通心粉，通心粉浸住個湯。如果你淨係滗上嚟嘅時候咧，就可以幫你隔曬啲水，剩翻啲通心粉喺度，咁你可以淨係 咁點解唔 一 開頭上碟嘅時候已經隔曬啲水咧？ 唔係浸住咪乾真真， 即係又要浸住嘅， 又要浸住， 但 係 又 唔 想入到口。 就係 好多時都係咁嘅喎，食好多嘢都係咁噶啦。 例如咧， 放湯浸嗰啲唔知啊，即係浸嗰啲菜蔬菜嗰啲咯，即係今日唔蛋浸燕菜嗰啲。咁你唔通成個湯又懟落去，你淨係想要啲燕菜啊嘛？ 但你又唔會即係好地地攞一個匙羹隔噶嘛？ 譬如你飲湯，即係想飲湯，但係你飲完湯之後你想。飲緊湯嘅時候想食渣，咁你呢個咪可以撈渣咯？ 其實我覺得真係 好仔細係嘛， 真係見佢講好 make sense， 即係唔係夾硬講出嚟嘅啲原因嚟 喎。OK OK OK OK， 咁啊，即係比其他網民好好多喎。 唔係喎，嗱，網民咧頭先都有鍾哥個見解，即係減肥匙羹咧都有嘅，我覺得都唔錯啦。咁啊，仲有啲咩咧？有啲網民就話，我覺得呢個都有啲有啲似嘅，佢咧就話係要嚟擠肉丸嘅喎。 擠肉 丸，即係譬如你搓咗一嚿嗰啲肉團，咁你擠 肉 丸，你要用匙羹去 用 匙羹去畢佢噶嘛，咁佢先會圓噶嘛，咁啊一嘢咁樣撳落去，咁啊擠咗個波波出嚟啦，咁會唔會咧？咁亦都有網民估咧，係咪分蛋器嚟噶？即係打只雞蛋，跟住啲蛋白咧就流落底下， 留翻個蛋黃。 但其實佢個匙羹個面又冇咁大啦， 係啊，啲日本雞蛋個黃好大個嘅喎。 係啦，嗱咁有網民咧，就好似你頭先咁講，係咪食雲吞用㗎？ 我都冇講過食雲吞。 唔係啊，你頭先話浸住水，跟住但係食嘅時候又唔要飲咁多湯啊嘛。咁啲網民咧就話啊，食雲吞就係咁樣啦，咁樣咁啊，同埋有人就話減少食量啦，打脆嘅咧就話切擠黑頭用㗎啦。咁好啦。 大粒黑头啊！ 喂，呢个系咪香港人都卖噶？呢个 嗱系啦，到最后咧就有人想翻去，因为佢有即系世界各地都有唔同嘅分店啦。咁喺香港咧，亦都有同一款嘅产品出售嘅。咁佢点样形容呢个产品呢？佢就写住不锈钢沙律匙。 不锈钢沙律匙羹，到底喺沙律整嘅时候，点解要有个窿跌翻落嚟咧？ 如果佢咁样讲咧，可以话系不锈钢食隔咗好耐嘅沙律匙羹。 吓， 因为如果啲沙律摆咗好耐咧，就会出水啊嘛。 吓， 咁佢咪可以隔咗啲水咯？ 哦，又或者真系减肥，因为你减肥就食沙律，跟住一路食嘅时候又一路流落去。 沙律菜嚟噶嘛，会 流到落嚟 噶。 我即系咁大块， 咁大嗰啲 系咯， 系咯，你全部嘢都硬骨骨索索声嘅，都唔淋嘅嗰啲嘢。 我食开生菜丝沙律啊嘛。 我可能你嗰啲好啲， 喂，懒到咁样， 或者青木瓜丝沙律，泰国嗰啲咧， 零分重作， 即系佢嗰个形容唔够。 系啦， 好啦， 佢官方嗰个即系比头先。 都 系 拗晒头， 好多网民嗰啲差好多， 系啦，完全唔明。好啦，我哋睇下台湾啦，台湾都有得卖喎呢个匙羹。 咁佢就叫咩咧？ 佢叫做分菜桌，即系分菜嘅匙羹。 分菜啊， 即系分啲菜俾你，即系依家有一盘菜喺度啦， 系， 即系一兜嗰啲生菜啦，咁样当沙律菜咁样就分俾。其实都唔需要用呢个匙羹分啦。 我估分菜佢意思系一兜里面分开一啲汤，即系有汁嘅嘢同埋冇汁嘅嘢。 哦， 即系如果我去估计啦，咁就好似似翻少少。 真系捞渣上嚟嗰啲咁样咯，饮汤。 喂，咁不如问多你一样嘢啊！嗱，呢个匙羹到最后咧，我哋上完香港同埋台湾个网咧，都唔知道确实系点啦，即系佢用个名字你自己去意会啦。另外一个饼干咧系红色盒嘅，R 字头嘅，好历史悠久噶啦 ，RIT 嗰个咧，即系咁样嘅嗰个包装，系啦，呢个饼干 芝士饼啦， 系啦，芝士饼啦，咁佢侧边咧咪有个狗牙咁样嘅，好似齿轮咁嘅个边，即系佢唔系圆形嘅一块马利饼咁样噶嘛，佢系有个边嘅。 你讲个包装啊嘛， 唔系啊，嗰块饼 啊， 系啊，嗰块饼啊，佢有即系有个粒粒突突粒粒突突咁样，虽然佢系圆形，咁佢最近咧，原来佢嗰个官方嘅，即系佢嗰间公司咧，就拍咗条片，就摆咗上网，哇，跟住咧短短咧好几日咧就有好多人揿入去睇，有170万人睇过三日里边，咁就话原来咧系一个用途嘅，你又估下佢个边啊，即系嗰个粒粒突突嘅边啊，系有咩用途咧？呢个饼干 出咗几廿年都唔讲有咩用， 即系而家先同你讲，定还是以前冇谂过，而家夹硬俾个原因佢、 啊？我都系咁谂啊，系咪先？一出嘅时候你 唔紧要，我同你哋嘅睇法都一样。而家佢只不过系即系要制咗啲外 在，穿作附会啊，直情用呢四个字、啊。 但系又能够吸引到大家嘅注意，佢已经达到佢嘅目的啦。 系咪防线手啊？你多啲狗马喺嗰度，咪可以。 咁嗰条片应该点拍？ 嗱，如果啲饼系 导演，导演点解可以？ 如果啲饼系圆边嘅，你揸上手好容易会啜啜， 系啦， 跌咗去。 搽啲油喺只手先，首先系啦， 咁可以特技噶嘛？ 特技。 如果我哋传统旧式中香港人拍片，咪吊条歪喺下边咯，拉佢咁样咯， 即系用一隻手指掂住佢都唔跌嘅咁啊。 如果而家有个狗牙咁样咧， 食住咗落去， 食住咗啊嘛， 啱唔啱啊？ 你估咧？ 估 唔到啦！ 本身呢只饼干我爸爸几中意食，其实都真系。 嗱，结果咧，佢呢条片咧，即系官方咧系点样做咧？就系有一块嗰啲芝士片，即系薄薄地嘅芝士片咧，佢就攞呢块饼咧解开佢，然之后咧就夹埋嗰块芝士一齐食。系啦，咁啲网民就哦，原来真系得噶，即系你冇睇佢嗰个边咧，即系始终佢都系饼干啦，但系原来佢真系可以做到解开一啲嘢。嘅功效嘅咁样，咁、 哦，即系用块饼干嚟解开啲嘢， 系啦系啦系啦， 咁我就绝对唔赞成佢咁做啦。 点解咧？ 你食落口嘅时候，等于食咗嗰把戒刀落个口度，就戒损条。 即系我哋通常食饼干啊，食咩咧？食松化嘅感觉啊嘛， 系 咯，即系佢硬骨骨， 仲要戒嘢， 系啊，等于你嗰啲法式面包啦，你鼓吹或者你话佢最大嘅功能系我嚟剥走啲贼人嘅咁样， 系咯， 即系我嚟打贼。 咁佢戒嘅都系一啲好远临嘅嘢啫， 唔得。 咁你嗰碌面包仲爱唔爱嚟食啊？同一样嘢，呢块饼干你仲摆 好危险啊！ 唔系，佢唔系叫你戒嘢，佢系咧建议嗱，我估啊，我自己谂下，佢唔知系咪同一啲芝士片联成咗啦？即系佢就话啊，你可以同啲芝士片一齐食，但系平时咧你多数芝士片就夹面包嘛，咁你块饼干咁细嘅时候咧，未必可以同到块芝士一齐食。 但系佢平时呢只饼干唔系入边都有馅嘅咩？ 佢冇啊，佢仲有咩块？ 有啲冇嘅，有啲冇嘅，有啲冇。即系解一块干坑坑嘅 呢个饼干。 咸咸地咁啊，几好食。 但无论如何啦，即系你中唔中意佢条片都好啦，就真系好引起咗好多人嘅注意啦。咁唔知会唔会帮佢销售又有啲功效啦？ I'm your boss. Baby, tonight I'm gonna get you dancing finally. 分听过有 Mirror 嘅 Boss， 早晨啊，小白。 早晨啊，咁系内地方面有个奇遇。 咩啊？ 奇遇咧，嗱，香港嘅 DSE 考生咧，可以希望自己都有类似嘅奇遇嘅，或者 DSE 考生嘅家庭啦。咁啊，话说咩咧？咁啊，最近其实大陆咧都有自己嘅高考啊，系咪？好啦，高考完咗啦，咁啊，其中有一户人咧，佢哋就一直以嚟佢哋嘅小朋友咧读书都觉得啊，即系唔错嘅。不过咧，佢哋面对一个问题就系咩咧？爸爸同埋妈妈咧都系喺唔同嘅地方嗰度住嘅，因为即系工作冇办法，呢样嘢真系好惨啦。好啦，咁佢咧就同爸爸一齐住嘅，咁啊就喺广东嗰度啦，咁啊广州嗰度嘅。咁啊住咗之后咧，发觉啊小朋友一直读书都好俾心机，咁啊但系咧佢哋就成日都觉得，诶净系得爸爸照顾你，妈妈又去咗第二个地方嗰度工作啦，咁好惨嘅。咁但系一直亦就觉得个仔仔好孝顺。好啦，咁啊高考时间嘅时候咧，咁啊见到个小朋友都系一直寒窗苦读，咁啊叫做佢哋都係租樓住嘅，咁啊租樓住咧個房東咧就看在眼裏啦，一直以嚟都覺得呢個小朋友咧都幾精乖嘅，咁啊結果高考嘅成績放榜咯，好啦，咁啊內地方面咧，咁佢哋亦都有自己嘅計分方法啦，咁啊話説佢今次呢一個嘅叫做考試嘅成績咧取得啊608分，叫做是一个优异的成绩来的。 优异成绩啊。 优异即是非常好的成绩来的。咁父母当然非常开心啦。咁房东一直以来都好喜欢这个小朋友，因为觉得他很精乖伶俐。好啦。咁他呢就为了送一份小小的礼物去到祝贺这一位的小朋友，他做了一样东西。而令到网民都大赞这个房东，哇真是好人。整个内地14亿人感动了， 震惊， 震惊了， 送了个间房俾佢， 系咯， 接近 佢免咗佢四年嘅房租，佢就話因為你成績咁好，我又知道你哋咧，即係父母咧又唔係一齊住啦，咁啊變咗咧，你都好努力讀書，咁我自己都好喜歡， 嗯、 為咗咧就係祝福你，同埋為咗叫做表揚你，嚟緊呢四年咧呢、這個租金免咗佢、 嗯， 就唔使佢交租，就由得佢喺入邊住 獎學金咁。 你知唔知仲要咧喺佢嗰個住嗰棟樓上面咧？挂咗一个好大个嘅横额，红色嘅， 就咩祝贺乜乜乜， 冇错啦，即系祝贺乜乜乜，咁啊喺呢个高校上面取得好成绩咁样，咁啊我决定咧就免租四年咁样，咁啊令到咧大家都好雀跃啦。原来咧喺我哋身边都有好多呢啲叫做非常之好嘅人，即系大家又谂紧日常生活都好辛苦啦，咁啊又要为咗交租或者供楼，咁啊频频扑扑啦。原来咧有好多人咧， 我唔会咁做。 真點解？ 如果我係房東，我一定唔會咁做。 點解？我覺得好好、啊、喎。 咁樣唔夠咯。 應該要寫佢嘅名落去，將屋契 又唔使喎， 契咗你做契仔先咁樣。 又唔使喎，嗱，譬如話呢個房東喺嗰棟大廈裏邊有一個單位， 係 咁我當佢可能佢多過一個單位嘅。就算佢冇啊，佢而家住緊呢個單位， 即係呢個房， 呢個房。 咁個房東因為有一棟嘢喺度嘅， 一棟 嘅， 咁啊仲好啦。 係啦， 如果佢一棟嘢喺度，呢間房啊呢、這個學生係住喺呢間房嘅時候，哇考到好好成績、啊，我要獎勵佢。咁我不如我俾第二间房你住啊， 然之后嗰间 再大啲，再大啲嘅，跟住话即系话升格佢，仲要免你四年租，免你四年之外，仲间房仲要大啲，无敌海景 upgrade 系啊， 无敌海景添，跟住咧就好似 嗰间房就劲啦、啊， 哇！你住呢间房啊， 状元房、啊。 咩收翻貴啲？ 文武位啊， 唔係你估 文昌位啊， 唔使擺水種植物都可以行運， 好嘢喎呢招。咁、嗯、即係如果照鐘哥咁講咧，佢就可以直頭借呢個機會做埋生意， 即係生意頭腦啊， 好嘢喎！啲、啊、網民咧大致上咧對佢嗰個評語都係非常之好嘅，因為始終有一件真係好人好事啊。咁、 嗯、 大家咧就點樣讚佢咧？就話到啊，原來咧。梗有一件好嘅事情咧，喺我哋自己身边发生嘅，亦、 嗯、 都有人话到咧，其实虽然屋企未必个个咧就成日都系咁完整啊，就系可以一家人一齐食饭，未必系咁样，咁、 嗯、 但系咧，只要一个小朋友佢肯俾心机读书，佢肯引发呢个奇迹，其实一样可以做得到，因为内地考试真系好难嘅、 嗯。 你谂下，你一年有几多个考生？我哋香港 DSE 啲考生都已经有压力爆煲啦、嗯，但系我哋都系同香港入边嘅人竞争啊嘛， 嗯、 但系佢哋唔系，佢哋各省啊、各会啊、各个城市一齐去到争、啊。 唔好同你个唔好同你个仔咁样讲添啊！佢唔系净系同香港争嘅，佢系同 全 世 界 嘅人争紧嘅。其实 喂，我咁样同佢讲，可能激发到佢嘅小宇宙。 系啊，即刻放弃咯！啊，咁辛苦嘅。不如唔读啦， 系嘅，最紧要就系教导到佢，可以咧就放眼世界，唔好咁快放弃，呢、 嗯、 样嘢就紧要啦、 嗯。好啊，好啊，好啊， 系 咪？ 系啊，呢种精神都感动到人噶，真系。 系啊，俾多啲新闻我仔仔睇。 系啊，所以在家靠父母，出外 靠 朋 友啊， 几咁紧要？ 住屋靠房东啊。 话嘅住所外，试图阻止当局拘捕祖玛，但系警方未有理会，又警告，除非最高法院另有指示，否则会喺当地星期三嘅限期届满之后逮捕祖玛以执行裁决。祖玛基金会喺限期前冇几耐表示，祖玛已经决定遵守监禁令，正前往家乡一间监狱服刑。据报，载住祖玛的车队在限期前大约四十分钟高速驶离祖玛的住所。欧洲国家杯四强，英格兰加时二比一击败丹麦，自1966年世界杯决赛以来，再次晋身大型足球赛事的决赛，对手将会是意大利。上半场30分钟，丹麦凭丹斯加特离门25码射入精彩罚球先开纪录。9分钟之后，丹麦中坚兼队长卡积亚摆乌龙，英格兰追成1比1平手，翻翻更衣室。换边之后，双方未能增添比数，比赛进入加时。加时上半场14分钟，英格兰获得12码，哈利卡尼操刀被丹麦门将卡斯帕舒米高扑出，但哈利卡尼补射得手，最终英格兰凭这个入球险胜2比1。日经平均指数报28,308点，跌58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2.75美元，卖出1,803.69美元。

喜欢 YouTube 的两位主将 Bono 和 DH 都有份贡献的，本周上升到第三位 We Are The People。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财经第一线。 8:11，睇实大市，当然要请我哋嘉宾出场啦。有金利丰证券有限公司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 Dicky 啊，早晨 Dicky， 早晨 Dicky， 早晨 Kitty， 钟哥，哦，你哋好，星期四愉快。 系啊，但系即系琴日咧，有睇波嘅朋友可能咧就即系叫做攰啲，不过攰唔紧要，都要继续睇实个市况嘅。点解要睇实啊？喂，港股咧继续跌紧，咁啊连续跌咗几个交易日啦。Dicky， 今日嘅市方面交俾你帮我哋详细分析一下啦，唔该。 好，咁啊，先讲下唔系长波先，讲下个股市先啦。咁、其实我哋香港人都惯咗噶啦，睇波跟住跟住好快又有奥运睇，都应该咁讲啊，都希望有奥运睇咁样啦。咁嗱、好啦，讲到股票市场，头先欧都讲咗，哇，好似真系不似预期，呢段时间表现都几差下咁。咁点解会咁咧？大家都见到啲新经济股咧都跌到垂头丧气噶啦，都直情系冇晒自信嗰只噶啦。如果系人嚟讲咧，基本上都头耷耷嗰种咯。咁点解会咁样咧？咁嗱，过去都有曾经都有预测过呢一个情况，就当中美嘅博弈咧仍然系缠绕不休嘅情况之下咧，咁两国咧就系、是、都系有啲即系 V 运运嗰啲咁嘅情况啦。咁、到现在我哋见到嘅咩咧，就系话嗱，全球都有一啲嘅即系反垄断嘅法案噶啦、全球咧都所有国家都对呢一个信息网络啊、网络信息嘅安全啊，都系咧视为好重视嘅一件事嚟嘅。尤其是如果呢啲所谓嘅大数据系泄漏。就喺哇对方阵营嗰度咧，咁就唔得了啦。咁所以咧喺过去呢几日咧，就越嚟越发酵，就乜嘢咧？就系话见到内地政府咧就推出好多新嘅措施，嗱反垄断啦，跟住咧一啲即系平台啦，严禁啊二选一啦，咁啊到而家咧就系网络嘅安全啦、大数据啦，都成为咗咧大家好关心嘅一件事。咁做乜咧？咁大家可能都会见到新闻啦，近期都系焦点所在，就系其实唔系好耐。上个星期的事嚟嘅啫，就呢个滴滴出行咧，咁就喺美国就正式上市啦，吓、即系屋漏兼逢连夜雨，一上市咧就咧有把尚方宝剑就嘣一声咧就摆喺佢面前，咁做咩咧？就话咦，阿滴滴啊！你咧即系阿迪迪仔啊咁啊，你咧即系喺美国上市会唔会泄漏咗啲真系我哋内地啲用户资料啊咁？咁当然呢样嘢咧就唔使监管机构讲，啲传媒啊好多人都会开始讲。咁佢哋最初就梗系加以否定啦，同埋唔相信啦，亦都唔认为啦，亦都甚至乎咧就话如果你再咁讲，我就告你噶咁。咁但系后来就系当呢把尚方宝剑系内地。即系监管机构放落嚟咧，咁佢就口风就变晒啦，就话系我哋咧会深切反省，我哋会整改，我哋会好好检讨下自己嘅。咁、但系检讨系唔够嘅，因为而家个法则就话好啦，暂时呢一秒钟开始 下架， 新用户直情系 download 唔到个手机应用程式啊，咁即系简单啲讲，唔会有新客咯。咁系旧客 download 咗都仲用到嘅，不过畅唔畅顺咧，我都问过一啲嘅内地朋友，佢话。有冇咁暢順啊？比之前下咁，咁所以嗱，即係當然而家呢件事件發酵到就係話佢股價就大跌啦，同埋亦都引發到就係所有啲大型嘅互聯網企業咧，即係嗰個可能未來咧面對住一啲反壟斷嘅罰則啊，又或者係對於呢啲即係知識產權啊、大數據嘅處理啊，咁都會成為咗一件好關鍵嘅一件事啦。咁所以即係佢哋近期嘅股價跌咧，簡單啲講。 大家應該明白曬點解啦，來來去脈就係咁樣樣咯。係 美股啊，如果揸滴滴嘅朋友咧，好似 Dicky 咁樣講啊，唔止係滴滴仔啊，直情好似咧滴滴嚟嘅人物啊，史迪仔咁樣啊，即係股價係咁碌咗落去咧，好似不見天日咁樣啊， 真係屎啦咁似。 係啊。 系都唔知滴血定系滴汗啦， 系咪都 事件会慢慢即系话有啲曙光啦 吓。但我每次去到洗手间，我都唔敢谂呢一只股票嘅。 点解啊？滴滴系 咪一个男人？ 唔会嘅，中哥唔会嘅， 好惊嘅，所以唔敢谂。 讲翻啲劲啲嘅嘢。 好，讲翻劲啲，即系个个都谂，即系好似澳门，唉，个市跌就系睇个市好多嘢跌，但我睇到啲嘢升。 系啊， 我想听你讲一讲，喂。万六从中都有只港交所升翻上嚟， 系点 睇咧？又啊 ，Dicky 嗱，讲到港交所就当然啦，头先咪讲到嘅，而家喺呢一秒钟咧，既然嘅中美嘅关系系咁紧张嘅时候，甚至乎大家都会睇到一个好客观嘅事实，就系、是、如果你唔好话听唔听话啦，即系有阵时喺香港上市个主板个门槛都唔系咁低嘅。咁但係有陣時咯，海外啲交易所向你招手，喂，過嚟啊，嚟我度上市啦。咁啊，見到咦，又上到，又集到資，咁啊，不如都冇所謂啦。喺邊度上市都其實都一樣嘅啫。正所謂，本來諗住去完美國上都可以再第二上市又翻嚟香港嘅。咁但係而家見到阿迪迪仔嗰個情況咧，咁大家就會覺得，咦，唔係、真係你去到美國上，咁當然啦，你亦都要開誠布公㗎，你亦都要將好多啲資料。交到去当地嘅，即系由呢一个保荐人啊，到交易所啊，到监管机构啦、咁甚至乎过去亦都有段时间咧，美国嘅监管机构，即系话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即系证交会咧，佢都会啊，你哋好多即系啲中概嘅企业，当然佢冇咁特别讲指名道姓咧，就系话诶，总之好多一啲第二上市啊 ADR 嘅企业咧，都良莠不齐，咁系。而且個曾經係事實嚟嘅，好似呢一個瑞幸咖啡咁啊做假數啊咁，咁所以咧即係其實佢哋又話即係唔歡迎，咁跟住而家咧啲中概公司又會覺得哇去海外上不如去港交所上啦，因為亦都可以接觸到海外嘅投資者，咁所以咧即係亦都因為反而係即係中美嘅博弈同埋咧即係兩地監管機構特別係內地監管機構出嘅新招咧再加埋呢期好多新股咧反而就係利好咗港交所嘅股價啦，所以咧都有少少咧就真係冷手執個熱煎堆嘅，即係當滴滴嘅事件發酵咧，真係如果你話不如揾隻受惠股份出嚟睇下啦，咁我諗即係港交所好唯一嘅一隻嚟嘅。 但係啊 ，Dicky， 我見新股市場都有啲嘢係比較亮眼嘅喎，係咪又可以睇一睇咧？嗱，相對翻即係我哋嗰啲新經濟啊，其他嗰啲咧都係比較興旺少少啦。新股嘅市場，譬如你話嗰隻物管股啊，朗斯綠色生活服務咧，尋日暗盤咧，佢可以話係爆冷跑出啦，因為香港公開發售嗰部分咧，只係超購7倍啫，同之前嗰啲哇超購100倍啊，就爭好遠啦。咁但係股價咧都一度急升2.46倍，咁樣計一計數，一手帳面咧就勁賺7,820元。另外有一隻熱門生物科技公司康樂亞咧，亦都升超過30%，一手帳面咧就賺8,400元。咁到底阿 Dicky 而家係咪話嗰個新股市場又即係氣氛又好翻少少，定係唔係？你諗清楚，之前內雪之茶咧、又不似預期， 陰溝女翻船喎、 係啦，咁係咪都要睇翻係咩板塊？即係可能呢啲 醫藥股又睇好啲啊， 生物科技啊咁嗰啲咧。 嗱，真係講基本面咧，阿 O 啱嘅，我睇好啲醫藥或者係醫療設備股份多啲啦。當然 B 字頭咧，譬如話呢一啲抗癌藥啊、治療新藥啊嗰啲咧，就可能都會論盡少少。點解咧？就因為亦都最近有啲內地有啲新嘅政策啦嚇。咁、不過咧，我會提醒大家嘅新股都係嗰句，過去多隻，咁你話有冇真係捉到邊隻個超額認購倍數好高，而最後都係唔得咧？咁落雪的茶咪就係好例子咯。而且我係嘅，過去嗰幾隻咧，咁就即係都叫做喺水面啦，有個別都有不俗嘅表現啦。咁但係我都會建議最即係語重心長一句，唔好高追，唔好以為哇升兩倍、等我高追下先，跟住咧就忘記咗其實佢個招股價幾多錢。第二咧亦都有一啲可能即係。唔覺意咧嚇，即係好低嘅超額認購倍數，跟住咧反而係股價炒上，咁原因即係陰謀論少少講啦，貨源好歸邊咯，落入曬某啲投資者嘅手咯，咁仲有記住暗盤咧唔係一切嚟嘅，即係暗盤雖然都有幾個平台，大家都互相會參考，亦都唔係話好少投資者而家越嚟越活躍嘅，咁但係要喺暗盤市場嗰度興風作浪咧，就唔係真係咁 困難嘅啫。如果你話真係開咗市之後咧，咁就係真係一件事。咁所以記住啦，即係始終都好，我都係嗰句就唔切勿高追啦。尤其是即係如果你話超穩認購配數少嗰啲嘅新股咧，咁當然即係公開發售個比例會都相對地比較低，咁好似乎咧就係攞到貨機個投資者或者國際配售嗰啲投資者有啲乜嘢嘅睇法咯。咁但係如果你話真係，如果你话好爆冷，高开一两倍，记住就唔好高追啦。 嗯，快速问埋 Dicky 呢一条问题啦。嗱，七月开局咧，第一次同 Dicky 倾偈啦，好多咧科技股或者新经济股份都碌咗落嚟啊。腾讯咁样，即系之前有啲散户股民有货嘅，值唔值抄一抄底啊，或者沟一沟货啊？呢一类啦 ，ATMX 你点睇啊？定还是睇定啲先啊 ，Dicky？ 嗱，永远都系嘅。如果你话短炒，咁我哋都要睇下有冇啲止跌回稳嘅信号啦。喺技术上高，咁即系阿 O 你都一样嘅睇法嘅啦。我相信都大家都望住，即系好似未得咁样。不过咧，我会觉得即系如果阿股神嘅金句啦吓，巴菲特成日都讲 ，be greedy when others are fearful 咧，咁即系话。其實恐慌時又要吸納嘅、哦，咁即係點啊？跌落嚟飛刀，你又話唔好接啦。技術上面有反彈上去得機，你又話唔好買、哦。咁但係而家你又叫我恐慌時吸納啊？咁你講曬啦。嗱唔係嘅，個狀態係咁。如果你係個股，有陣時真係點子冰冰，你真係啱啱就係點中隻大賊都唔出奇。咁所以咧，最好係點咧？嗱，我建議好簡單，真係冇曬信心啦，冇曬自信啦，即係買個別個股，買親你話，我咧買親買騰訊又跌，買阿里又跌。買咩團有啲買乜都跌，咁好簡單，唔好買一隻隻啦。你不如咧就買一啲即係交易所買賣基金，可能係追蹤住恒生科技指數嘅，因為佢已經跌得到好夠低殘，即係好接近上次嘅低位，未到好接近。咁我覺得可以慢慢收集追蹤住呢個指數嘅 ETF 咯。嗱，當然我唔會俾 number 大家啦，因為咧係咧產品嚟嘅。咁大家做功課係點樣咧？就自己去睇下邊隻咧個管理年費最平。咁呢個咧就理論上就會係即係叫做係個成。本比較低啲，咁所以咧就即係都係有少少就進取得嚟咧，亦都係冇揀個股咁高風險。 咁啊，三股咪可以參考一下咧 ，Dicky 嘅投資建議啦。咁我早上咧多謝曬 Dicky 啊，幫我哋分析啦。咁啊，頭先有提及過嘅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咧？ 冇持有嘅，唔該曬。 我哋聽日再傾啊， 唔該 Dicky， 拜拜。 拜拜 乜嘢事？ 有乜嘢优惠？ 吓、啊！ 暑假期间 谂住消费， 有冇优惠？ 冇问题，呢、這个夏天阿欧暑假优惠大酬宾。今年几好啊？因为头先睇到报章咧，啲打工仔啲 MPF 咧。都有啲錢賺，每人都賺到萬幾蚊啦嚇，咁、當然開心啦。除咗 MPF 有錢賺咧，就有消費券，繼續咧延續呢個消費券啊嚇。咁同大家咧揾到一間咧電信鋪頭咧可以合併消費，咁啊邊一間咧有達人嗰一間啊？咁可以咧即係全家總動員咧一齊買部電話俾阿媽，或者一齊買部電話俾阿爸。或者咧一齊幫個細路仔咧添置一部新嘅桌上電腦， 攞嚟做攞埋使啊， 係可以攞埋一齊使。我覺得因為佢可以俾你分開夾單啊，即係總之嗰嚿嘢部電話萬五蚊咁先算啦。Kitty 有個女咁啊，有五千蚊。阿鐘哥係我仔啊，五千蚊。咁我做老豆啊，點啊？咁啊，自己買俾自己係咪部萬五蚊嘅電話？鐘哥掂唔掂呢？ 我會勸佢啊。唔好萬五蚊就唔好買一部電話啦，太貴啊，好奢侈啊， 係咪？ 買啲平啲嘅啦， 買啲平啲，買部平啲嘅電話嗱，小白呢、這個店啊，嗱你咁努力去生產咧，今次終於可以幫到手嗱，但今次當然受惠唔到啊，小朋友仲細， 咪咯。 但如果遲啲，咁你望都望政府慢慢啊，每年都有呢個消費，其實可以每年都有啊， 年年派錢就最好啦，個個都咁諗噶啦，係咪？ 澳門都年年派一萬蚊啦，我哋年年派五千蚊消費券。 我期望冇咁偉大啊， 係點啊？ 我就希望我自己揾到錢， 你不嬲都揾到，鐘哥係啊，揾到。剩到最緊要係咩？ 身體 好。嗱，呢一個咧真係合併消費咧，可能都幫到一啲朋友仔咧，就係話，喂，真係爭少少喎，可唔可以完全用曬政府啲電子消費券就已經添置到屋企一啲嘅產品？咁呢一個就幫到手咯。嗱，不過咧，我知道坊間咧好多朋友都想，譬如換咗屋企嗰啲電器啊，比方說啊，想換咗部分體式嘅冷氣啦，換咗雪櫃啦咁樣。咁我唔知呢間鋪頭。 口有冇呢啲大型嘅電器賣，定還是好似佢淨係賣手機咁樣咯？咁如果呢間鋪頭都做到，其他鋪頭又做唔做到咧？咁啊要做啲 research 啊，去幫大家睇翻咯。不過我覺得其實最後都係促進到消費嘅，無論你買部手機或者買部冷氣機或者買個雪櫃，咁其實都幫到手 啦。梗係啦， 係啊！但你哋我到目前為止啦，到呢一刻啦，即係之前禮拜一開始講點申請啦。第二琴日嗰集就講下點樣變現啦，即係買啲實金啦。咁有啲聽眾都 inbox 我話：，澳仔，即係依家金價都好貴㗎，5000蚊買唔到啲咩㗎。啱，只不過嗰度有一個咁嘅渠道，你可以嘗試去做下啫。咁好啦，今集咧就話實戰啦。如果啲5000蚊消費券俾咗幾位拍檔，你哋會買啲咩？ 唔係，但係咧，而家你呢個可以夾錢去買一樣嘢咧，必定會引起好多家庭恐慌嘅。 點樣啊？點樣？ 嗱，即係譬如爸爸媽媽就會驚啦。嚇，個仔會唔會攞埋我啲錢去買嘢？ 佢電話啱啱壞咗喎、 但係我咪享受唔到嗰5000蚊咯。又或者可能 正所謂先下手為強，等我使咗佢先。 但係調翻轉頭。可能啲仔女會恐慌嘅喎，阿爸可能會攞咗我啲錢去買嘢嘅喎，即係跟住會有啲矛盾啊！即係大家坐喺度食飯嘅時候，睇下邊個出聲， 即係有啲不和， 有啲不和 係 喎。即係一開始阿爸，我唔係等我講先，我想要乜嘢 就好。如果阿爸行出嚟嗰句就話屋企部冷氣機已經壞咗， 咁有冇消費券你都要幫阿爸換㗎啦，啱唔啱啊？ 冷氣機係大家嘅，一係咧就每人夾喺消費券入邊夾2000。 系啊， 咁就換咗佢，可能會有呢啲情況出現喎。 哦，因為咁咧，係大家講數咯。 係啦，大家講數啦，每人夾少少， 咁你仲有3000啦。 係咯， 呢啲都係半杯水嘅道理啦。即係你睇可以睇得負面啲，仲有一半唔夠啊。調翻轉頭，你個心入邊都可以諗，我仲有一半水。 又孝敬到父母，係咪先？ 其實咧，有樣嘢都好 sweet 噶，借花敬佛。呢5000蚊本來你都唔係應該得到啊嘛。即係如果我自己啊嚇，我好簡單咁樣，嗰5000蚊我冇用喎，老婆俾咗你用啊咁樣。其實都好簡單啫嘛，又唔使喺我荷包嗰度攞出嚟嘅。你話突然間喂阿歐攞5000蚊出嚟，我都肉赤啊！但係喂呢啲消費券，用咗佢啦。 bonus 嘅嘢， 呢啲又唔可以變現嘅，或者就算我琴日講嗰個變現方法，其實你都要好多嘅過程。 好複雜嘅都。 你夠可以買一部有價值有 resale value 嘅智能手機，跟住再喺先達此流嗰啲 放翻佢， 放翻佢。咁你都可能有少少 depreciation 或者爭兩三嚿，但你都可以 cashback 啊。咁呢啲方法就唔使我喺大氣電波講啦，你哋大把計仔。 即係5000蚊消費券變咗4000蚊現金， 係啦，類似啦。 蚀1000蚊咯， 可能唔使蚀1000蚊，不过老老实实就真系，如果新机嘅话，即系讲开又讲啦，即系我唔知鼓唔鼓励，鼓唔鼓吹，我唔识啊吓，总之呢个系其中一个渠道啫。咁啊，听日再同大家讲多啲优惠先。 系啊，咁啊，大家仲有啲时间谂下，考虑下点样用噶？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7月8日系一年嘅第189日。距离一年结束仲有176日。2011年7月8日，第四架实际执行太空飞行任务嘅太空穿梭机阿特兰提斯号发射升空，前往国际太空站进行最后一次任务。阿特兰提斯号首次飞行喺1985年10月3日，同发现号太空穿梭机属于姊妹机。是美国国家航空暨太空总署 NASA 第二批制造的太空穿梭机。在发现号和阿特兰提斯号制作过程中，同时生产了一批备用零件。NASA 决定利用这批零件组装成第五架太空穿梭机粉骏号。阿特兰提斯号在2011年7月21日结束为期13日的太空任务，亦为美国太空梭计划进行30年的最后一次任务。7月8日出生的朋友属于不折不扣的实用主义者，能够轻松掌握、建立、组织家庭或事业，非常努力工作，会为家庭的财务问题未雨绸缪，处理得无懈可击。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研究精密的太空计划会不会配合你性格的特质？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些什么启示？新科技的出现可不可以取代旧有科技的回忆？

美少女战士就是整个动画的第一集。 嗯， 今次都是。 哇，我觉得上次听完即是我哋当然录的时候会录一次啦，咁跟住录完之后又会再即是加啲 mixing 落去啦。完成咗之后听完呢是有啲想追翻呢套卡通嚟睇，因为寻日嗰个咁啱就系唔系寻日嗰个，即系上一集嗰个美少女战士咧系第一集啊嘛，跟住即刻好似有啲画面，你就想追翻落去 啊！同埋近排有个网上平台都有播啊嘛， 系啊， 相关嘅嘢啦。咁不过咧啊，呢一度都要特别鸣谢咧，系阿钟哥咧，佢嗰啲动漫嘅 collection 啊， 系 佢储埋好多啲原声大碟咧，佢就系、是、哇一谂到咧就贡献出嚟，背后我哋话喂冇音乐唔似话，诶我储咗好多 大把。 系啊，大把喺个笼底抄出嚟， 系 啊，好啦，咁至于今个礼拜我哋要听嘅就系 《城市猎人》， 几时做 嘅？嗱，《城市猎人》咧，原来就系80年代尾嘅时候咧，87年嘅时候就开始播佢嘅动画啦。漫画都几长篇嘅，35本嘅单行本啊，咁啊电视动画都有51集。我记得香港嗰阵时播咧。好似有一句口号嘅嗰、那个电视嘅宣传声带， 叫、 就是有猛波冇啰嗦。 我唔系冇奔波啊，定系冇甩拖啊？ 冇奔波， 奔波定啰嗦啊？ 乜都有， 又冇甩拖， 冇甩拖。 但系里边啊，猛波讲嗰句咧，而家根据而家嘅电视尺度或者嘅广播条例咧， 系唔讲得噶。 呢、這个就出唔到街。 咁、你唔好讲啦，系啊。 哦，系咪又系十二点后播嗰啲噶？ 系啊， 哦，成日咁粗俗咁啊。 其实一句啫嘛，唔系好粗俗噶。 咁你而家试唔试下 讲？咁啊，多谢你嘅， 多谢你嘅付出啊！ 多谢你。 即系你睇北条司嘅漫画，其实你都系发现到咧，个男主角都系类近嗰啲样嚟嘅，就好多嘅女主角咧喺四周围咁样穿插嘅，系啦。咁究竟第一集又发生咩事咧？我哋而家听下啦。 动漫天空小说《城市猎人》第一话，拳坛风云。 黄昏时分，阿俊喺公园积极跑步，佢女朋友惠美喺佢隔篱踩住单车。惠美突然之间停低就话啦：， 哎呀，阿俊，条单车链甩咗，唔行得啊！ 阿俊话：， 哎呀，都叫你换咗个老爷车噶啦，我要跑步啦，你自己整啦。 惠美跟住讲：， 我净系识得医人，唔识得医单车、啊。 突然传来一下枪声，惠美即刻走过去望下啦。见到阿俊中枪瞓咗喺地下，佢走埋去好紧张咁问： 阿俊，你觉得点啊？ 系杜焕做噶。 阿俊，你应下我啦，你应下我啦。 喺车站，木村见到告示牌上边有 X Y Z 嘅暗号，佢就话啦： 又有料到。 翻到办公室，木村同佢拍档孟波讲咗呢件事。孟波咁讲： 个挑战者狄野俊俾人做低咗。而家由另外一个挑战者杜焕顶替啊！ 唔系啊嘛，咁啊投咗喺狄野俊身上面嘅钱点算啊？我买咗10万 yen 嘅、啊， 孟波，我都叫你唔好赌拳噶啦， 收声啦！呢啲系我嘅事，唔使理我咁多。 我同你讲公事啊，今次呢单同狄野俊嘅死有关。 跟住佢哋两个一路行一路继续讲，去到一个有好多女仔打紧网球嘅公园嘅时候，孟波就问啦： 呢、這个公园系咪狄野俊俾人枪杀嘅地方啊？ 是啊，今次我哋嘅委托人要求我哋帮佢， 但系都未讲完，孟波已经走咗埋去睇紧嗰啲着住短裙嘅美女打波，仲话： 哇，乜咁好风光啊！ 惠美呢个时候攞住一束鲜花过嚟，放喺地下。木村同孟波静鸡鸡望住惠美，木村咁讲： 佢就系狄野俊嘅女朋友惠美，系一个医生。你仲记唔记得狄野俊一年之前被汽车撞到，差啲要收山？当时惠美就医翻好佢。 镜头一转，夜晚，惠美自己一个人喺屋企觉得好辛苦，于是就攞咗啲药出嚟食。佢话： 我只系得翻好少时间咋。 佢冲完凉之后谂住饮杯酒，突然孟波喺佢屋企出现。 饮得太多酒，对身体冇益噶。 你点入嚟噶？ 我嘅爱好叫做城市猎人啊！ 原来你就系、 是、孟波啊，就系、是、你雇佣嘅杀手，吓亲你唔好意思啊！我有一个习惯，接生意之前要调查一下委托人嘅背景嘅、啊。 惠美就讲咗一啲佢嘅睇法俾孟波听，孟波跟住讲： 你即系话凶手就系新嘅挑战者杜焕，你又点知道呢？ 系阿俊临死之前亲口同我讲噶。其实之前都接过好多恐吓电话， 杜焕自己想做拳王，乜都做得出噶。 你要求警方协助先啱。 突然胃尾又觉得唔舒服，跟住又食咗啲药，孟波再讲啦。 用以暴易暴嘅方法，好似唔啱你嘅身份。 我唔系得翻好多时间咋。 孟波离开之后就话啦， 睇嚟佢嘅痛苦唔系净系心灵上咁简单。 翻到去办公室，孟波问木川： 我想知道惠美系咪生 cancer？ 木川将一份人寿保险单攞咗出嚟， 系事成之后我哋报仇啊！换言之，佢系用佢嘅生命出粮俾我哋，希望自己死之前睇到凶手点样死，所以先揾我哋帮手。 呢份保单可唔可以俾我袋住先？ 不如推咗佢啦，我唔想赚呢啲钱啊！ 唔好。唔拒绝靓女嘅要求系我哋嘅信条嚟噶嘛？ 唔系我哋，系你啫。 喺夜晚嘅公园，拳王喺度跑步，孟波静鸡鸡望住一个神秘人突然之间出嚟袭击拳王，仲话： 你听住啊，我要你第三个回合就输。 拳王咁讲， 吓咁你即系要我打假拳啫？ 我知道你有个乖女噶嘛，你唔会好似狄野俊咁蠢啊？ 孟波见到晒，仲话： 正一人渣。 终于嚟到拳赛，拳王同杜焕打紧啊！观众大嗌： 打啊！打啊！你真系打啊！ 评述员咁讲啊： 哇！估唔到挑战者杜焕用压倒性嘅姿势出现啊！拳王俾佢打到冇还击之力啊！ 打啊！打啊！打啊！ 喺观众席，惠美坐喺度，另一边孟波都嚟到，攞咗一粒子弹出嚟就话啦： 500毫米口径，强力嘅压缩子弹。只要在100米范围之内打中目标，足以令2吨重的目标弹离1尺的呢粒子弹，是我为呢个人渣度身订造的，是一粒纯金的空心子弹。 在擂台上边，杜焕话啦： 我要在第三回合打赢拳王。 唔系啊嘛， 唔系啊嘛， 唔系啊嘛，唔系啊嘛。 惠美好激动，第三个回合正式开始。拳王一路唔敢出拳，杜焕节节进击。喺千钧一发的时候，孟波向杜焕开咗一枪。杜焕跌出擂台，裁判员大叫： 3、2、1，拳王赢咗！ 喺场馆外面，孟波同惠美一齐，佢攞住张保单出嚟撕烂咗，仲话： 你用自己条命嚟做呢单买卖嘅酬劳，所以你而家条命系属于我嘅。希望你有生一日能够做我嘅红颜知己。 惠美好怕丑咁话啦。 孟波先生， 我仲希望你做一件事，你唔好再用酒嚟麻醉自己。如果你仲当自己系医生，应该尽医生嘅本分。你知嘛？有好多病人等住你照顾。 惠美听完之后，即刻揽住孟波。拥有铁汉柔情嘅性格，不过亦有好多缺点嘅孟波，可以话当时横扫好多少男少女嘅心。城市猎人、孟波、惠香、海怪，你仲记得几多？ 白元浩饰演孟波，崔洁彤饰演惠美，阿奥饰演木川神秘人，梁学熙饰演狄野俊、杜焕、拳王、评述员、裁判员，梁荣忠饰演旁白。动漫天空小说， 通街去找美丽女子，乱碰钉死心不食，为了心愿，周身发宝算硬汉子。神抛开一切温言语，有意无意变身讲一声 my baby， 试下又试，随时周身满电池，满脑提示难碰数次恋谋女子，成日像真的狂子 ，ET 话我知 ，Bang Bang 话我知 ，Mark 哥话我知，留心都大事大知。即使没法子，一于令佢 like 陪孟波写首相恋的故事。通街去找美丽女子，乱碰钉死心不食，为了心愿，周身发宝算硬汉子。分身抛开一切温言语，有意无意变身讲一声 my baby， 试下又试，随时周身满电池，满脑大志，难逢数次恋谋女子，成日像真的狂子。ET 话我知 ，Bang Bang 话我知 ，Mark 哥话我知，留心都大事大知，即使没法子，一于令佢 like。孟波写首相恋的故事 ，ET 话我知 ，Ben Ben 话我知 ，Mark 哥话我知，留心都大事大知，即使没法子，一于令佢 like。回孟波写首相恋的故事 ，ET 话我知 ，Ben Ben 话我知 ，Mark 哥话我知，情痴会又流鼻血，即使没筷子。改口食快多士，回孟波打打肩杯睇电视， 好多人讲嘢都有懒音，一旦试过一次就老是常发生，就好似佢咁， 默书一百分话咁易啦，默书一百分话咁易啦。 到底喺头先嘅片段当中，阿星讲咗几多个懒音字呢？林慧转头话你知。 换我四十对鞋诊处置，发现到书架里从来拆也未拆几套书，新衣宴会里再穿一次过期牛奶，厨房中都过了几次，填海区中发现每张海报是废纸，全部买下了事后如此，送走 人讲嘢都有懒音，就好似佢咁。 默书一百分话咁易啦，默书一百分话咁易啦。 喺头先嘅片段当中，阿星犯咗韵母混读嘅问题，而佢今次读错嘅就系粤语当中嘅塞音。塞音嘅韵尾有三个，分别系 P、T 同埋 K。好多人经常都会将塞音混咬，例如塞音 K 尾嘅黑字，好多人会读成黑字；北字会读成北字；侧字会读成侧字一样。头先阿星正正就系犯咗同一个错误，阿星将 K 韵尾嘅白读成咗八。正確的读音是一百分而不是一百分。另外一个阿星读错的字就是默书的默字。正確的读音是默书而不是默书。所以阿星犯的两个错误都是将塞音混淆。整句说话正確的读音应该是默书一百分，话这么易啦。默书一百分， 话咁易啦。 默书一百分，话咁易啦。 一百分， 一百分。 嗯， 默书，默书，默书一百分，话咁易啦。 默书一百分， 默书一百分，话咁易啦。 白， 白， 白， 默书，默，默书一百分，话咁易啦。 试下将个口擘大，白， 白， 你好似逼白一声咁， 白。默书一百分，话咁易啦，耶、yeah! ！ 记住啦，今日开始讲嘢都要好小心，咬字清晰，自然攞满分。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崔洁彤，每朝六点你做紧乜嘢咧？啱啱起身。吃紧早餐，赶紧翻学，准备翻工，无论你几匆忙，我都会陪住你。每朝六点到十点，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崔洁彤。 晨光第一线， 或者你叫我 Kitty 都得。 我前两日咧，咁啊食咗一个手撕鸡啦， 就肚屙嘛， 系啦，我就喺度谂，系咪就系因为个手撕鸡，所以肚屙咗两日咧？咁 讲开又讲，我依排咧都好中意食手撕鸡，即系自己买半只手撕鸡咧， 吓，系啦，我就系啦， $60一盒半盒啊嘛， 又 有一间连锁嗰间啊， 咪就系咯， 我知点解啊？崔洁彤成日都唔肥啦， 点解啊？ 独食啊，自己一个人食半只， 好少噶咋，其实 好少咋。 独食难肥啊！ 唔系因为贪佢又冇淀粉质啦，咪食啲肉有啲蛋白质啦，系啊，同埋即系快脆啊嘛，即系佢已经撕埋俾你啦。 但 系 好多味精嘅， 系咁又系， 好口渴噶。 我好后悔，你知唔知？我嗰日咧食完之后咧，咁我就去咗做运动啊嘛，咁个肚就未咁快唔舒服嘅，但系已经开始啲气出嚟咧。哇！嗰阵味精同埋嗰啲鸡粉嗰啲味咧 ，feel 到 feel 到， 系啊！你仿如好似就即系。再食多一次咁樣， 有冇即刻飲翻罐汽水咁樣？ 要啦，飲咗好多水啦。咁跟住我就，下次真係唔好貪方便啊！即係我之前都有教大家整手撕雞噶嘛，點解自己又唔整咧？嗰啲又冇味精，又好食，係咪先？ 但係嗰個都好食嘅，即係講翻嗰個味精手撕雞，不過又真係好鹹啦。第二嗰樣嘢就係真係要飲好多水咯。 係啦，咁啊，但係咧，即係後來我就發現，咦，我有啲唔舒服。咁啊，但係其實你永遠都唔會知道係邊一樣嘢引致到你唔舒服噶嘛。咁上其實個零兩個禮拜之前咧，我咪又話朝頭早個肚又唔舒服，跟住咧，我可能好悶啊咁樣嘅，跟住你哋翻嚟就問啦，你食咗咩啊咁樣，即係第一句多數都係咁講。 係啊， 咁話唔知係咪前一晚食嗰啲四川嘢啊辣嘢好油咧咁樣。 上一次好似係水煮物啊嘛。 係啦，到底即係我哋而家。有时候出完街食饭肚痛是哪一样东西引致到你不舒服，你 什么是致敏源， 是啦，你很多时候都不得而知。但是呢，原来古时的时候呢，有一些黑心的商人在历史上面呢即出现啦，整一些 有害的食物啦，甚至呢会食到人家不舒服的食物呢，是很重地惩罚他的。 哦，是咩？ 是啦，即是根据这个唐朝法典我看过啦。咁那些原文呢我不讲啦，因为那些即古文呢讲完你都不知啦。我讲个翻译咗俾你听，那个意思俾你听。意思就是说，即根据这个唐朝法典呢，他说当食物或者药物发现它有毒，即我想是即有些污糟的东西啦，咁就要即刻焚毁。违反的人就需要杖打90下，即总之发现你的东西有问题，你就不可以再买了。如果你的食物是吃到令人生病的话，就需要流放一年，即你不可以不想见到你啊。好了，如果再严重一点，你的食物令到他人死亡的，哇，吃完之后挂了，那生产者就当是杀人罪了，就予以绞刑。系啊，所以咧佢就话，即系睇完呢篇文啦，咁跟住嗰个即系笔者就话，哇！如果而家即系呢个社会上面啊，即系嗰个 系咁多食物 出嚟係咁。 係啊，咁重典嘅話咧，即係就唔會話見到咁多黑心商人啊，又假呢樣假嗰樣啊。 點啊？你係咪想嗰個賣手撕雞個象形殺九十咁樣？手撕雞 最後就唔係嘅，不過我都想話，即係經營做食嘅朋友仔咧，我都知道好大壓力嘅時候，但係都最緊要就搞清楚啦，即係自己生產嘅食物咧，最緊要就乾淨，咁啊大家食得安心啊嘛。 早晨，咁 Didi 讲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天马苑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啊，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星河名居噶。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天马苑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车龙未消散啦，排到星河名居。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近住新柳街慢线嘅坏车咧拖走咗，咁而家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近住新柳街一带咧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都是挤塞，龙尾就在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和富中心一段车多，龙尾东港中心。在九龙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就彩云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车龙在飞鹅山道。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慢车排到去彩虹道，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一段挤塞，龙尾就窝打老道。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一段就车多，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在马场。再提一提大家，在宝林站附近出现故障的列车已经移离了行车线，将军澳线列车服务是逐步回复正常。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陆岸同即系 K 仔，佢会 KO 你个脑，令你上瘾，出现幻觉、焦虑同抑郁，乜嘢都惊。K 仔仲会 KO 埋你个膀胱，导致膀胱萎缩，令你忍唔到成日去厕所。受毒品问题困扰，唔好犹豫，即刻打186186，或者用 WhatsApp、微信发短信到98186186求助。咪俾 K 仔 KO 你。 On your mark, get set, go！ 港台电视三十一节目新阵势。 7月19号起，奥运7月号手就位 ，Get Set Go！ 呢边啊， 东京奥运嘅秘密，而家就等我嚟揭开你啦！ 哇，咩事啊？ 里边嘅人听住，你哋已经被重重包围，马上放低武器，出嚟睇电视啦！ 吓？ 是看港台电视31的迎战奥运啦，俾你抢先在大会开幕之前一睹幕后秘密，窥探新建场馆、吉祥物和奖牌设计等等，星期六晚八点有得看啦。 愉快感觉来得清晨，发出啲声像我本分， 晨啊，讲讲隔晚美股表现先啦，继续做好啊。美股方面，标指同埋纳指咧齐齐创咗收市嘅新高啊。道指啊升104点啦，标普500指数咧升14点啊，创收市新高。头先都讲过啦，纳指都系啊，虽然升一点，但系咧都掂到个收市新高啦。个别股份咧都有上升嘅趋势，投资者咧关注啊五角大楼嘅云端业务合约嘅进展啊。亚马逊咧有得升啊，升 0.57%， 继续爆上去啊，创收市嘅新高。不过咧一众嘅迷因股啊，即系咩 Mimi Stocks 咧就全线下跌啦，即系大家网民们好喜爱嘅戏院啦、AMC 啦，跌幅超过一成啦 ，GME 啦、GameStop 啦就真系停咗落嚟啊，跌 4.39% 啦。至于咧 ，Burberry 咧都跌 5.22%。咁你话喂乜嘢叫做迷因股啊？其实咧就出自呢个网络嘅迷因，即系 International Meme 啦。后者咧就系指啊呢个网上流行嘅热门网络文化嘅衍生产品咁话咁啊。究竟咧个股市点去走向啊？特别系港股有冇机会咧连续跌第八个交易日咧，转个头开始你就会知道啦。 由咁多位嘉宾嘅失败经验， 带俾你创业道路上无限体验。 失败奶 ，Kitty 继续玩玩具好吗？ 系啊，好啊，好啊。 请嚟我哋今日嘉宾咧，有 Unbox 嘅 Director 啦 ，Leo C 啊，施志杰咧，同我哋分享。Leo 早晨啊， 早晨 Leo， 早晨啊，哇，钟哥已经流晒口水啦，上一集已经攞住啲三万零盒咧，买咗几盒啦吓。 系啊，羡慕我唔到啦，我就攞咗一盒伊藤润二。今日就谂住拆嘅， 系啦，拆嚟睇下先啦。嗱，盲盒嘅概念咧，我哋成日喺股票市场都会讲一只啦，泡泡玛特啦，咁啊，即系近排股价碌翻啲落去啦吓，咁希望升翻上去啦。暑假有望嘅，希望啫，即系我哋呢啲散户股民识啲乜嘢啊？ 冇， 少玩少玩，玩具啊玩得多啦，反而嗱，盲盒玩具啦，就真系好玩嗰样嘢系咩咧？就 系 有嗰种咧抽奖嘅瘾头啊， 系啊， 意思系。啊！ 试下自己运气， 试下自己先，即系阿妈都知道嘅一个道理就系你可以成盒买嘅。但系点解咁多人都选择抽下抽下抽下抽下咧？就是、因为抽嗰阵时觉得自己好 luck 啊，咁样嘛。 冇错。 你点睇咧呢个盲盒嘅风潮吓？ 当然啦，盲盒真系其实呢个概念都好耐啊。但系而家咧，大家 由我哋僆仔抽一时闪卡、 啊，或者甚至乎你扭蛋，其实都系 都系啊，系啊， 其中一个 format 啦，或者一个模式啦。系不过当然嘅。这个是好玩的地方就是几个朋友可以一起参与。一起去看我觉得这个是 A 这只。他又说觉得另外那盒先。 有时候呢去啲铺头是有熬啊跟住又在量一下重量啊。 喂那我要问一下啦是不是真的有些会抽起了成日都市传说最靓的一只。 Limited Edition。 是啦永远都不知道为什么是不是抽不到跟住人说肯定是那间玩具公司抽起了啦有没有。 我们就不会抽起的。但 你身体。 店咧，其實抽起都難，因為正正就係因為佢都未必知， 係 啊。但係好笑嘅就係我聽過咧， 係 喺新加坡啊， 係 有人真係攞住個電子磅咧， 我 就去量。即係為咗抽埋一隻咧，真係攞住個。 但其實店員應該要阻止嘅。 嗱，我都有咁樣講。 因為其實咁樣違反咗咯，違反咗嗰個原則咯，個公平原則。咁如果係咁，個個都帶個磅去買啦，係咪先？我自己覺得。 但係當然啦，即係坦白講，係咪真係？个尺寸或者重量系咪真系咁一样咧？ 系 好难讲啊！ 系有啲拍士啊，突啲手出嚟，有啲多把剑咁啊！ 唯一就话，即系当然大家尽量就要保护佢，锡佢哋就唔好捻到凹晒啊，伸只手指落去 撩啊， 系啦！即系我觉得呢样嘢就已经好 拆啦，拆 啦，拆啦！ 好，你想要边只啊？ 我中意富川啊， 富川， 富江，我中意富江啊，我中意富江啊。富江是一个伊藤润二老师做的、 那個。半年女 子。啊哦、有没有看过 我没有。 好恐怖啊。 我看这个恐怖的东西啊。 正啊摆在你家可以辟邪添啊话你听。 不是我想着开到就送返给你咯你咁鍾意。 好多谢你。 希望我收。 多谢你 先。咦、欸、 不是啊。不是什么 我抽到冤啊。 冤啊冤都好冤都好恐怖的。 冤是长不恐怖啊佢。 恐怖。 场面咋嘛。 场面都不恐怖。 但如果佢是。 咁都不恐怖。 冇得意。 是啊咦佢。 但咧其實都好聚首喎，我覺得即係做出嚟咁咁恐怖，哦、你望多五秒你就會覺得恐怖啊，係咩？睇嚟你中意嗰個物件係屬於你啊，好似啲水晶咁樣咧，即係明明覺得哇呢、這個水晶好樣衰，跟住咧啊我拍檔 Kitty 唔係好靚啊，咁嗰嚿水晶係屬於你，同你有緣分啊，玩具都講緣分㗎，如果唔係邊得嚟盲盒啊，係咪先？ 唔係，但係你講得啱啊，好聚首啊呢、這個，即係其實玩具咧、我諗好多人咁願意俾錢買，除咗話佢嗰個設計特別之外咧、我諗個質素即係個質量都好緊要咯，係咪？ 真係啊，質量固然之係好啦，你睇到佢個叫做雕塑師咧，或者做個模型嘅時候咧，即係用翻日本嘅老師，即係譬如伊能潤二老師咧，即係去親自去監修翻，呢啲係啲認證嚟噶嘛。即係嗱，不過算啦，我哋玩玩具嘅先知道，你見佢沉迷喺究竟呢嚿嘢夠價值可以喺冤嗰度啊，同埋個升值潛力係幾多咁樣？嗱、我又問下 Leo 啊，喺你自己嘅職業生涯入面啊，即係有冇試過碰過壁咧？其實即係去傾呢啲玩具版權嘅時候，或者去監修一啲玩具或者製作一啲盲盒玩具嘅時候， 嗱如果攞版權咧，其實都會有遇到嘅。遇到嘅情況就係、咧，可能我哋自己諗咗啲。以為自己好勁好正嘅 idea 啦，咁於是乎就滿心歡喜就去做一個 proposal， 跟住去submit 啦， 係 咁但係咧俾人 reject 咗，原來 reject 嘅原因咧並非因為你嘅設計唔好，係就係咁啱咧。亦都有第二啲公司咧申請咗類似嘅 concept， 咁、所以有時都要鬥快嘅， 俾、你諗到，我都係食神啦，係嘛、 當然啦，係啊，所以呢樣嘢就當然啦，我哋話真係緣分啦，有樣嘢咁，但係我哋咧都唔會話太唔開心嘅。其實我哋反而咧，到時就好，就睇下你出成點先。我哋都會，我哋 如果賣得唔係幾好，好彩啫。 我哋都會去睇人哋嘅。 但其實成件事，你覺得個投資算唔算大？因為就咁聽，就同人哋傾嗰個 IP 翻嚟，跟住就但係抌條橋，跟住就攞去做啦咁樣。咁但係成個投資大唔大？即係譬如你話我傾個 IP， 其實都要好多錢㗎。 嗱當然啦，傾嘅 IP 咧起跳我諗大概十零廿萬咧就 少不了啦，一定有噶啦。如果你傾十個 IP 咧，百幾萬少不了啦。咁啊，傾二十個咧，二百幾萬少不了啦。 因為嗱，你 IP 嗰、那個即係呢個係一個費用啦。咁但係你俾咗資料，你要真係去開發你嘅產品噶嘛？咁裏邊嘅譬如設計啦。 依家間廠喺邊度？我想問，譬如你哋嗰個玩具廠，定還是要保密嘅？ 我哋喺東莞 啦。喺東莞，東莞係啦。咁但係疫情又冇影響過。叫物联网嗰个生态链， 还好系啦。咁当然而家就当然我哋就冇话自己会上去睇啦。咁当然呢年几都系靠物流来回交换吓，咁电话 好彩喺东莞嘅，有啲朋友设厂就喺越南咧，嗰阵时话悭翻啲成本啊，柬埔寨越南，哇！依家难搞啊，车又飞唔到过去，跟住全部嘢都行住晒喺度棘住，同埋你即系阿 Leo 啲玩具就话集体回忆啫，即系上一集我哋都讲过，譬如阿悠游白书咁，哇！即系唔玩都玩咗廿几卅年啦，呢啲不死嘅咁样，或者即系另一个 collection 咩三一万能盒嗰啲，喂嗰啲即系我未出世已经有喺度噶啦嘛，咁嗰啲又系不死嘅，玩好耐嘅，咁但系有啲有时效性嘅玩具， 系 咁嗰啲就难搞啲啦，会唔会系？ 都会噶，因为呢啲情况就第一系嗰个时间性几重要嘅，即系唔可以太耐，因为有时你玩咧一啲都系玩少少热潮啦，或者用嗰个设计嘅谂法都系一啲可能比较上系比较近期啲大家留意或者 hit 啲嘅，咁呢样嘢咧就要小心啦。咁原因就系、可能你有见过好多玩具，有时都会大家都会用紧类似嘅主题， 系啊系啊， 咁、当然。你太遲嘅時候就當然都會有啲影響嘅。 咁嚟緊咧，即係九展嗰度定唔知邊個位都有玩具展喎，係咪都要擺下 show 咁樣啊？ 係噶，咁當然啦，嗰、那個 Toy Show 啊， 係啦 ，Toy Show 咧就當然係一個全城矚目嘅一個玩具嘅一個 展覽啦， 係啊，亦都。即係當然啦，今次我哋都安排得很好嘅，譬如啲 人流啊， 各方面 啊， 都很好嘅。咁當然我哋亦都知道咧，唔會話太多人可以去嘅。 係， 咁所以我哋準備咧都係啲特別嘢咯。 咁啊，既然有特別嘢，梗係唔係喺依度公布啦？咁啊，留意翻佢哋官方嘅網站啦，以至咧一啲潮流生活嘅雜誌，你就會了解到更多啦。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 Unbox 嘅 Director 啦 ，Leo 咧上嚟同我哋做訪問啦。多謝曬 Leo，thank you。 今日。 讲下慕尼克啤酒节啦，就是出名的德国啤酒节啦，每年九月尾十月头就会举行，连续两个礼拜，大概十六日到啦，绝对是世界的盛事嚟噶。啤酒节最初起源于1810年，为了庆祝路德维希王子的婚礼所举办的。不过时至今日已经转变成为啤酒嘉年华啦。但是遗憾的是，因为疫情的缘故，近呢两年都取消了。希望疫情进一步退却，我哋可以饮翻杯，听多样嘢，旁下身。我是阿 O。 晨光摩尼卡， 今日朝头早晨光第一线嘅晨光 Morning Call 电话侧边咧就博咗阿 Venus 喺度啊，你好啊 Venus。 Hello，Hello。 你好啊，咁啊，晨光 Morning Call 有啲乜嘢说话想透过我哋同你嘅朋友讲啊？ 今日就系我个 best friend 啦，佢会移民去英国啦，咁就想好想趁呢次机会啦，即系俾个 surprise 啦，就有啲说话想同佢讲啦。咁、其实系一个中学同学，识到而家即系出嚟做嘢都系。好 best friend 嘅 ，say 即係都好有 keep 住聯絡啊，甚至我屋企啊，我啲鄰居啊都識曬佢噶啦，因為成日嚟我屋企玩啊咁。 喂，咁佢叫咩名先？ 佢叫謙謙啊。 謙謙啊？ 係啊，女仔嚟 嘅。哦，女仔嚟嘅，哦咁啊，謙謙啊，準備移民英國，咁有啲咩特別嘅心情説話想同佢講咧？ 嗯，心情説話就係好唔捨得佢咯，同埋就係由一知道佢走嗰陣就開始倒數啦。原来仲有一个月，原来仲有两个礼拜，去到而家可能就今日飞啦，咁就好唔舍得，但系又好想，即系好想祝福佢，但系个心情又好想，不如好快翻嚟啦咁样，同埋就系、即系都可能呢排好多，即系我谂唔单止我啦，好多朋友都，即系好多朋友都会感受到好多亲戚啊、朋友啊、移民啊咁样。咁呢个离别嘅感觉系特别，即系呢排特别烧得多啊。 嗱，咁你同阿谦谦佢自己本身啦，点解同佢咁 friend 咧？ 因为我哋系一个，即系唔使讲太多嘢，你已经明大家啦。即系譬如话，最唔舍得嘅就可能。你可能而家覺得科技好先進，FaceTime 咪得咯，你使乜掛住啫？ 係咯，日日都去 FaceTime。 去咗邊度？咁但係有時我哋嗰個默契就係，喂，今晚出嚟食飯 ，OK 嗰個地方，我哋會知道喺邊咯。同埋 OK 食呢樣嘢好唔好啊？就呢樣嘢，但係呢樣嘢係 FaceTime 代替唔到嘛。 係啊，咁啊隔住個 mon 食炸魚薯條啦，唯有。 好啊，我都想。 嗱，好啦，最後有啲咩説話想同佢講嘅咧？ 好想叫做祝福佢喺嗰度有一份揾到自己中意做嘅嘢啦，同埋好快就融入到嗰度當地嘅生活啦。同埋就係我都知道佢一定係好掛住我哋噶啦。咁就希望佢好快就將呢個唔開心就化為平時。做嘢或者揾一啲新嘅地方嘅推動力啦，同埋都想特別係都想祝福佢同埋佢屋企人啦，因為其實我哋都即係好似好少我話齋啦，佢好即係已經融入咗我屋企，我都融入咗佢屋企，佢爹哋媽咪啊都已經係識曬我，係啊，同埋我哋。祝佢快啲喺嗰度揾到麻雀腳，佢好中意打牌。 系啊，好啦，咁啊，送埋只歌俾佢听，咁啊，多谢你嘅电话啦 ，Venus， 拜拜。 好，多谢你，拜拜。 有人啊，有人啊，曾过熬过冬酸苦尽甘来，当初的理想和愿望还在胸怀，只是被无情的现实掩埋。青春啊，已不在。深爱的最爱的那女孩，她的笑容是否一样可爱？从前的爱不再回来，花谢花开，珍惜现在。 没有翅膀，没有肩膀，没能耐，想送他一份生日惊喜，我默默口袋，我只有五百，就只有五百。这城市一片荒芜，直到遇见他的爱，霓虹灯闪闪烁烁，就像我们的舞台。我听着五百，我哼着五百啊，少年啊，要忍耐，撑过熬过，总算苦尽甘来。当初的理想和愿望还在胸怀，只是被无情的现实掩埋。青春啊，已不在，生命潮起潮落，春起秋来。曾经我深爱的、最爱的那女孩，她的笑容是否一样可爱？忍耐，撑过熬过，总算苦尽甘来。当初的理想和愿望还在胸怀，只是被无情的现实掩埋。青春啊，已不在，生命潮起潮落，春起秋来。曾经我深爱的、最爱的那女孩，她的笑容是否一样可爱？ 早晨啊 ，Kason。 早晨， 早晨啊，哦，早晨啊 ，Kitty， 系追踪三十一，有咩好节目同我哋分享下咧？ 今晚七点搭七咧，医生与你咧，咁我哋啊讲开呢一个胆石嘅问题啦。咁做完手术啦，变咗冇胆之人咧，之后系点样适应咧？咁今次咧就会讲下啲喺饮食方面啦吓。咁另外咧，就是中醫力都會介紹一些食療啊，同埋穴位按摩啊，等你病人咧喺手術之後咧好好調理嘅。咁、 哦、 另外有一個環節咧，就叫做迷思大 fact check 嘅、哦。 嗯。 咁有陣時咧，哎，你無端白切聽到啪啪聲嘅咩事咧？咁樣啊，原來咧有啲人咧悶得仔喺度拍手指啊。 哦。 係啦，拍手指點解會響嘅咧？啊，最奇特的一樣嘢就係拍完一次之後咧，你要等好耐先去拍第二次喎。 系， 如果唔响噶嘛，吓咁我嗰阵时啊，听过有啲朋友话咧，好似有啲气体啊累积喺里边，一啪咁整出嚟，究竟系咪咧吓？咁啊，另外都可以咧解构下，哇！喺电影里边咧，有啲人咧同人即系阿成龙大哥最中意同人哋打之前咧，捻捻个拳就。咁样嘅， 系啊系啊，嗰啲、啊、日本漫画好中意咧，一嚟嘅时候北斗之拳嗰啲咧，咔咔咔啊，我未打已经你已经死咗啦， 仲有个头嗰条颈嗰啲都系咔咔咔咁啊， 你做瑜伽都系嘅，成日你一做嗰啲 pose 嘅时候，啲背脊哇，但系好舒服噶、哦。啊，咩解救啦、嗯？好啦，咁跟住咧，睇下日常八點半啦。日常八點半咧，咁首先區區小節啦，就會去到深水埗區啦。咁最即係嗰度聚居咗好多咧，獨居老人啊，低收入家庭啊咁樣。咁咧就有啲義工嘅組織咧，就去幫佢哋手咧維修家居咁啊，睇下有啲有冇人有需要啊，咁都可以睇到啦嚇。咁、啊、另外咧啊，手提近红外线光谱啊，有啲快速鉴定中药 的系统啊，因为大家成日都话，哎呀，买错药啊，会唔会啊？有啲咧就系佢又好似某啲吓，可能有啲系有毒嘅。有啲係假貨嚟嘅，特別係咧，如果你話買啲冬蟲草咁貴嘅嘢咧，突然間整咗啲唔知咩蟲草俾你，又唔係嗰只咁啊，煩啦，係咪？係咁啊，今次又去睇睇啊。另外區區小節咧，就會去到油尖旺啊，啊睇下咧，就係有啲公園喎。咁、咧，譬如啊，加士居道休憩花園咧，嗱，好多休田啊嚇，休憩花園啦、啊，你又知唔知道九龍佐治五世紀念公園喺邊嘅咧？ 好似喺佐敦，我印象 喺佐敦啊，但係咧佢一啲都唔似個名嘅，因為咧外邊咧有啲亭中國式嘅亭台樓閣咁樣嘅嚇、 哦。 好啦，咁另外我哋一睇睇下悠遊在四方，周遊列車今次帶大家去邊啊？就喺呢個埃塞俄比亞嘅，咁、埃塞俄比亞咧，我哋細細個咧認識呢個國家嘅原因咧，就係、因為成日都好多新聞講佢咧裏邊咧饑荒啊，即係好緊要啊！哇，成日都話哇，你真係咪埃塞俄比亞咁樣，即係咁瘦嘅你咁樣嚇，咁但係咧呢、這個國家咧其實唔止咁樣嘅，咁而家大家都去了解下，哇！埃塞俄比亞咧嗰啲馬拉松跑手好勁嘅喎，咁、跟住咧高鐵飛唔係呢個係即係鐵路嘅飛獵咧嚇，咁佢咧就會去到呢個埃塞俄比亞。啊，原來嗰度咧有一條咧由法國人啊喺20世紀初咧就已經興建嘅鐵路啊。咁呢條鐵路咧就好正喎，喺呢條古老鐵路咧就會帶大家去到唔同嘅小鎮啦。咁喺小鎮裏邊咧就見到條街道咧塞滿商販啊咁樣，咁啊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嚇。咁睇下會唔會，唉，好多旅行咁望一望啦。 係啊， 跟住去到11點鐘，午夜廣場文學放得開咧，啊呢、這個啱我啦。旅行書單不孤單啊，即係去旅行咧成日帶書咧、啊，重到死又唔睇嗰啲咧，就係我啲咩人啦、 啊。咁我哋睇呢個節目啦，唔該曬。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昨晚7:00起将大角咀中美楼列为受限区域，截至今日凌晨1:00，大约1200名居民接受检测，没有发现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已经在今早大约7:00完成强制检测行动。當局正在受限區域內執法，確認區域內所有人已經接受強制檢測。以檢測人士如果能夠出示陰性檢測結果電話短訊，或者佩戴手環，以證明接受強制檢測，可以向人員提供個人資料，經由指定出口離開。另外，政府派人到訪受限區域內大約570户，當中大約100户沒人應門，政府會跟進。港鐵有列車一度在寶林站附近出現設備故障，港鐵在早上大約8:30表示，列車服務已經逐步回復正常。在早上大約8:00，港鐵一度表示因為有關故障影響將軍澳線來往北角站和寶林站以及康城站的行車時間，港鐵職員進行搶修工作，期間將軍澳站內逼滿乘客，服務現時已經逐步回復正常。南韓新增1275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較前一日增加63宗，連續兩日新增超過1200宗，亦創下去年1月20日當地出現首宗確診個案以來的單日新高。另外，再多一名患者死亡。另外，日本傳媒報道，日本政府基本決定再次向東京都發布新冠疫情緊急事態宣言，如果落實將會是疫情爆發以來第四次，預計實施期限到8月22日，意味東京奧運極可能在緊急事態宣言下開幕和閉幕，政府聽取專家意見之後會有正式決定。

务求要做到你一路行，其他人都会见到你揸住隻杯。帮衬咗咁耐，你识唔识点用英文叫一杯佢哋嘅咖啡呢？麦雪尼托拉提，苏比马塞拉提。因为攞住呢杯咁大嘅咖啡杯，又唔识得点读嘅咖啡嘅时候，感觉比起喺茶餐厅叫一杯咖啡，品味高好多。你俾咁多钱唔系因为呢杯咖啡特别好饮，而系你觉得买咗一个生活品味翻嚟。几时会开始追求生活品味呢？当你离开基层进入中产嘅时候，唔需要再为两餐烦恼，食饱之后梗系想要品味啦。但系而家做中产嘅门槛越嚟越高，唔只系饮红酒睇法国片咁简单，中产真系唔易做噶啦。而家40几蚊买一个 taste， 真系乜都抵翻晒。我做唔到真正嘅中产，咁唯有过一啲伪中产嘅生活啦。攞住呢杯咖啡就有呢种感觉咯。买呢啲咁大杯又咁贵嘅咖啡，我就会觉得自己过紧中产嘅生活，有品味，唔需要问价钱，最紧要有 taste。做唔到真正嘅，伪装一下都好啊。你可能会话啦，咁即系自己呃自己啫。我会话系啊，又如何？自己呃自己，最紧要有 taste 呢种生活模式，好似越嚟越流行。如果已经进入咗呢种境界，相信最怕嘅就系有人叫醒自己，要面对翻残忍嘅现实。不过又唔使咁担心嘅，去到呢种境界，通常叫极都系唔会醒噶啦。你未必会认同我嘅睇法，但系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荣忠。 Thank you. 咪食住。 点解啊？ 上机食先。 吹神厨房。 好耐冇整个凉拌嘢啦，今日凉拌翻一样嘢摆喺雪柜先。 估下先，系咪木耳？ 差不多都是齋嚟嘅，都是素嚟嘅，系、 想唔到、 就是涼拌素雞啦。 我素雞啊， 系啦，我自己幾中意食，因為 點樣搞到嘅，成日咧都唔知道。嗱，我自己唔係一個魚素嘅朋友仔啦、都知道實有啲地方或者有啲店鋪可以買到呢一類嘅產品啦。不過我去到想買嗰下咧，我就寧願去嗰啲乜乜齋、乜乜齋買現成啦。雖然都知道，喂食完之後咧，其實即係呢啲啊，即係叫做齋口唔齋心啦。就意思係喂，其實都好肥噶，好多油噶。不過你自己就覺得啊，食咗一嚿齋咧，就覺得唉，好似唔食肉咧，就好似減到肥。其實就並不是係咁樣嘅實情，所以自己買翻屋企整。可能先是健康之选、 健康啲啦，起码你未必咁多油炸咁样，你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去做啦。咁素鸡咧，其实喺一啲大型少少嘅超级市场都买得到噶啦，喺雪柜。咁我之前都有买过翻嚟，我就好曳嘅，我就气炸佢嘅，咁、都几好食嘅。咁今次凉拌咧就再多啲味道啦，亦都唔会咁煎炸嘅感觉啦。咁都系用翻平时你凉拌头先你讲嘅木耳啊，或者其他青瓜类似。以嗰啲材料去做嘅啫，咁當然你去涼拌呢一個素雞嘅時候，都可以落嗰啲小黃瓜，即係青瓜咧，將佢切件啦。咁處理青瓜最緊要咧，就係攞啲鹽落去咧，就醃一醃佢先嘅，因為咧青瓜就會出水。咁如果唔係咧，你一下子同啲餸撈埋咗一齊咧，佢出水就成兜嘢都水流流咁噶啦。咁所以你就預先要處理咗嗰個青瓜先，攞啲鹽落去咧就揦佢一陣，咁跟住佢出咗水咧，你就揸乾啲水佢咯，咁你就可以撈落嗰啲素雞嗰度啦，咁你調味料咧，你就可以落少少鹽啊、胡椒粉啊、糖啊咁樣啦，咁亦都可以，譬如你話真係想齋嘅。你就用素蚝油咯，如果系素蚝油系啦，咁如果你话唔系啊，其实我都系即系贪得意食下，咁啊系唔系全素都冇所谓，你咪用普通蚝油咯，咁啊跟住加翻啲白芝麻啊，少少辣椒啊，你中意可以加少少芫荽，将佢捞匀佢咧，其实说一说佢已经好好食。 喂，吸引喎、原来 系啊， 即系一开始觉得唔吸引，你讲讲下觉得好吸引。 其实都几野味，同埋又几简单，又系啦，即系天气热嘅时候咧、做呢啲又快手啊， 下下都兑碗饭咩？即系天气热咧，你年纪到咗差唔多咧，一定咧，你真系又坊间有啲说话叫你戒淀粉质啊，又话嗰啲碳水化合物唔好啊，即系 cut order time 都会讲下，即系话唉食少啲面啦，食翻多啲 organic 嘅嘢啦，咁样跟住你就慢慢自然咧就会 cut 下啲碳水化合物啊，或者 cut 下啲嗰啲淀粉质啊，跟住就会食多咗呢啲咯。 你会试下系咪真系有变化啊嘛？即系有啲人啊系咪越食越攰啊，食得多淀粉质？咁啊呢个同埋咧，我都从喺留喺厨房煮饭嘅人嘅角度出发嘅，即系夏天咧，你都唔想留咁耐，即系话你冇理由喺屋企整个咕噜肉噶。我成日都话我出街我一定叫咕噜肉，因为好烦啊！你屋企整，即系有啲嘢你自己喺屋企整到咧，你就出街就唔想嗌啊嘛。咁呢个咧，你其实嗰个青瓜油都系切啫。咁个素鸡咧，其实好快，你即系攞嗰啲滚水煲一煲佢，即系烫一烫佢，咁留翻起摊冻之后就可以做嗰个凉拌嘅步骤啦。咁啊，好快脆啊，搞得掂啦！ 白元浩的享乐时代， 今日呢个享乐时代咧，唔系净系我嘅享乐时代，是大家嘅享乐时代。点解咁讲咧？ 有咩玩？ 因为咧，我就发现咗啊，原来喺海洋公园有几个游戏退役啦。 系、 哦、啊，系啊， 放飞车舞咯， 冇错啦， 唔怪之啊，小白讲到咁唏嘘咧， 呢、這个真系唏嘘，因为即系由细睇到大呢几个机动游戏，边几个咧？第一个跳楼机，咁啊系啦，跳楼机都冇啦，咁啊嚟紧呢几个嘅讲紧机动游戏，其实佢哋去到8月31号咧，咁就 Sayonara 啦。咁啊，第一個， 等等，我想问系咪会换翻啲新 嘅？暂时未有报道讲系会换翻啲新嘅。咁、 好神秘。 本身公园咧，佢哋都用一个新嘅策略去到营运啦。之后咁系咪有啲咩配合啊？各样嘢等翻公园去到公布啦。 咁我要留意翻，本身我就系想入去玩机动游戏，点解全部冇晒嘅？ 系啦，有因为之前有传过逐样收费嘛，你唔知你记唔记得？系啊，有传过佢每一个 機動有可能之後的營運方式就是逐樣收費的，那會不會又起一些很勁的這樣？不過就算起一個都沒有可能，你8月31號如果即係完咗嘅，即刻又起到過俾你啦，都斷連計啊，係咪起個機動遊戲要好玩嘅仲要？好啦，跳樓機大家有冇玩過咧？ 有 冇啊？點解唔玩啊？趁住呢個時間，8月31號之前，不如你去玩一次啦。 係嘛？我驚我玩完之後就真係餓曬。 你最多係最多係暈啊，或者嘔嘅啫。 我唔會喎、啊，因為咧我玩過山車嗰啲咧，我就麻麻地嘅，因為佢揈嚟揈去啊嘛。咁但係跳樓機咧，佢直上直落。 直上直落㗎咋？ 其實冇乜嘢。 係啊。 係啊。 其實 係 嚇你㗎咋？ 嗰下嘣咁樣啫嘛。 係啊，係嗰兩秒鐘啫嘛。 跟住佢仲要咧喺上面咁樣挫下挫下嗰陣時咧，其實你已經覺得唉最驚嘅時候已經過咗。 嗰啲奄奄攘攘咧係唔驚嘅，係啦、啊啊。其實你真係飛落嚟嗰下都唔係好驚，最驚就係佢你唔知佢幾時飛落嚟嗰下。係 啊 係 啊 係 啊， 嗰幾秒 你想話係自己嚇自己係嘛？ 樣樣嘢都係㗎啦。 你有冇留意咧？點解機動遊戲咧係要你排隊排咁耐嘅？嗱，有陣時咧，即係如果你受歡迎嘅機動遊戲，可能排個幾鐘頭， 係啊， 但係玩咧係玩幾秒鐘㗎啫，係 啊， 就係要你等咯。要你等住嚟惊啊！ 哦，即系累积恐惧啊嘛， 系累积恐惧，要系咁等，系咁等，等到惊啊！吓、哦，哇，咁耐真系好惊咯， 等到我惊， 等到你惊， 呢、這个真系惊、嗯。好啦，另外一个咧，真系由我细个又已经开始玩咯，佢、历史仲悠久过呢、這个跳楼机。就是呢个滑浪飞船啊、 哦， 大家应该有玩过啦。 滑浪飞船系咪即系冲落嚟嗰个啊？ 系啦，即系坐喺个艇仔嗰度，好慢嘅，跟住咧兜完一个大圈之后咧，游完花园啦，咁最尾就一个好长嘅、哦、有埋水嘅上滑梯， 哦、 一上上落嚟嗰下咧，就大家都会湿身嘅、 哦，都退役啦，都 呢、這个都退役啦。 呢、 這 个最好玩啊，我最中意呢个。 呢、這个最好啊， 呢个最好玩咩嚟？ 产生到恋爱嘅感觉嘅呢、這个系 啊, 啊， 真系，因为一冲落嚟嘅时候可以 擦出爱火花，因为啲水花弹上嚟， 可以挡下或者。帮个女仔抹下啲水啊，成咁样， 乜你做啲咁嘅嘢？ 即系做啲 抹水好易变抽水 啊！嗰啲叫咩啊？叫做 提佢啫， 无微不至嘅啲嗰啲举动啊，可以显示到呢一样嘢啊！ 同埋呢个咧好搞笑，佢咪会俾件雨褛你着嘅、 嗯啊， 无论你点样着咧，都一定湿噶。 系啊， 系啊，玩完之后， 因为本身张凳已经湿咗噶啦嘛， 象征式嘅啫，嗰个系。 你好似食炸鸡铺咧，跟住啊，俾两只手套你。 隻手都係油嘅， 都係油，都係油。 點解咧？點解咁樣咧？點解會咁啊？ 勁咯，穿透啊！ 油穿透。究竟油嘅密度係咪高過個膠手套嘅密度咧？ 即係膠手套唔好啦，質地 渣啲咯。 咁不如唔好用啦，以後都 直頭洗手好過啦， 環 保都係。 所以而家炸雞煲好啊，佢有個即係洗手盤俾大家洗下手仲好啦。 不過話時話有啲環保少少嘅啦，雖然用膠手套都唔環保。之前我去一間咧專食韓國嗰啲炸雞咧，佢係得兩隻手指嘅啫。 哦， 好得意喎！呢、 我見過，我見過。 係啊，因為平時你都係攞炸雞，你好少成隻手即係咁樣冇啊嘛，即係細細只雞翼，你都係用食指同埋嗰只大拇指喺度黏住嘅啫嘛。咁、嗰個膠手套就係得兩隻咯。 咁另外嗰三隻手指咧？ 咪兰花手咁咯， 因為 不想參與。 佢如你本身都唔用啊嘛，嗰三隻手指 留翻嚟做乜嘢啊？ 落擺。 唔係啊，嗰兩嗰個手套佢真係得兩 條。我知啊， 我知我知。嗰三隻手指咧，其實有陣時大家仲會有杯汽水噶嘛。嗰、三隻手指可以愛嚟，譬如吉下飲管啊，飲管移咗位，你可以喐啊咁樣。或者仲有啲你嗌多咗個包嘅，咁你又唔想整污糟，你咪用嗰三隻手指去做啲嘢咯。 真係細心到咧，真 係係咪？ 係係啦，餐廳細心， 佢哋度過嘅， 餐廳細心， 仲可以嚟聽電話添啊！ 係喎， 嚟復 message 都得 喎，真係細心。 好啦，嗱，8月31號之前咧，仲有一個機動遊戲咧，都係 Sayonara 嘅，就係越礦飛車。嗱、呢个越矿飞车咧，其实之前有个纪录噶，就系曾经被誉为亚洲过山车最好风景嘅， 系啊， 一个机动游戏， 最好风景， 最好风景 嘅过山车。 因为你谂下，佢转下转下嘅时候，佢转咗出个差唔多望到个海， 系啊， 喺个海上面飞嚟飞去，系咪先？咁佢本身公园有两个过山车，一个就转两个圈啦，一个咧就飞埋出去个海嗰个嘅。咁佢啱啱出嘅时候，我都记得，二台添啊，二台有以前太阳计划咧，有去过嗰度拍添噶，拍埋 MV 即系。成班 DJ 同事喺个月控飞车嗰度飞出去， 系啊，飞出去啊， 好大回忆啊！呢个 系咪咁青春嘅咩？ 系 啊， 系啊，旧时我都识啫。 而家唔青春咩？ 青春 咪系咯， 依家 玩多次啊，要 去主题乐园青春啫，依家留喺直播室青春啫， 系 咯方法啦， 好多地方都系青春啦。咁啊，佢就好快脆咧就会完结啦。嗱，而家都7月8日啦，咁啊，大家就要把握时间啦。咁但系如果你话真系有啲新嘅机动游戏，如果可以即系提供翻嘅话咧，咁我觉得唔错啊。其中有兩個咧，時間少少地方可以講埋，就係富士急 東京富士急嘅遊樂場有兩個新嘅機動遊戲， 係咩？ 一個係摩天輪，你冇諗住摩天輪冇乜嘢喎？ 好快嘅， 佢唔係 轉好耐， 囚禁式嘅摩天輪喺呢個， 冇錯啦， 呢個好出名， 佢就 係 用個好似鳥籠咁嘅嘢困住你入邊， 囚禁式。 然後你就喺個鳥籠入邊，就喺嗰度轉下轉下咁樣，全程咧你都喺個籠困住咗入邊嘅，咁就望住周圍嘅地方，你就會好驚啦咁樣。 係啊 係 啊， 點解好驚咧？ 因為佢即係有啲人畏高咧， 同埋有幽閉恐懼症啊， 係啊，同埋佢有一個 skywalk 嘅 skywalk， 即係佢望住個富士山，好似叫富士walk 咁上下嘅。咁佢其實都係咧一條路，咁啊就係突出去咁樣，好似觀景台咁樣。不過咧，佢就好驚嘅，因為佢係嗰啲欄杆啊，好似係喺欄杆上面行落，但係佢就俾你綁住嗰啲橡筋啊、安全繩，咁就好似一個離地好高嘅情況底下咧。行完崖咁， 我真系听你讲都好惊 啊！ 系啊， 好惊、這個、我觉得。 我有兴趣试下呢个，不过希望快啲 要飞到先啦。好啦，唔该晒小白。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崔洁彤，提提你一阵间有10点钟新闻报道。